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南韓外長朴振今天起展開為期四日的訪美行程，預計將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面，將與美方探索韓美同盟多元化方案和加深合作應對北韓核問題的方案。韓聯社報導，今次將是南韓政府高層在韓美同盟今年迎來70周年首次訪美。朴振會先到訪紐約，和古特雷斯就南韓和聯合國合作、朝鮮半島問題和全球熱點問題進行談判，並為南韓2024年至2025年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做準備。朴振之後會轉往華盛頓和布林肯舉行會談，估計兩人將重點討論韓美攜手應對北韓核威脅的方案，包括美國對韓加強延伸威脅能力等。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雨，天氣清涼。現時氣溫2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855点，升14点，成交金额3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5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2跌3元，商通2.9毫9升1个，系升咗1.5毫。盈富基金21.98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75.3升3毫，美团177.3升2.7，阿里巴巴108.2升6毫，比亚迪股份257.2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49.2升1.6仙，中国平安60.65跌5仙，友邦保险88.25跌了3毫。外币对港元价卖价：美元7.841，英镑9.655，瑞士法郎8.553，澳元是5.529，加元5.892，新西兰元5.044，欧元是8.514，每百日元对港元6.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1点，升94点。港金报18,0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52美元，卖出1,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啊，青衣南桥去葵芳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衣南桥去葵芳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考明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咁佐敦嘅德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德成街去返各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士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

冇睇过呢啲咁样嘅招贴啊！ 写俾嗰啲咩刘公夫人啊， 系啊，系啊！以前你喺啲报纸度会写到寻人万事有 万事有双赢， 系啊 ，OK 好，咁起码群姐会唔睬你啦吓， 我唔系希望佢睬你， 系啦， 真系烦啊！成嗰个场面又成嘅，系啦，问我， 喂，逢礼拜三就烦佢。 今日咧，我想分享少少我哋嘅 making of 嗱，其实咧，我真系好骄傲嘅，我哋呢个团队咧，每一次嘅片语人间，我哋有一个好识演戏嘅影后，有一个 犀利啊， 有一个黄金编剧，人哋黄金左噶，佢黄金编剧，佢写剧本所向披靡嗱，琴日故事回乡，大家真系赞到不得了，又话喊晒啊，咁样感人啊，咁样，本来咧我真系好想赞佢赞到微。但系咧，我又想分享翻琴日我谂咩经过。我翻到屋企，我都仲喺度谂紧。 我都有， 我仲喺度谂紧。我琴晚，我琴晚瞓觉，我就谂点解会。 你出去一阵，我觉得你应该避一避席。我哋讲完，我叫你翻翻入嚟。 琴日咧，大家听呢个故仔，大家好投入啦，亦都好包容啦。我只可以用包容呢句说话。但系如果识听嘅，或者如果行内人咧，已经搞错啊！ 听到啲咩成发生咩事啊？ 嗱，好啦，咁咧，我琴日咧就我同李丽睿做啦， 马老师， 嗱马老师，嗱佢弹开咗啦，佢好努力，但唔知点解出嚟嘅效果同佢努力系无关嘅。 佢永远都系， 佢永远好努力，但系出嚟仲系另一回事， 就空归一跪啦。 咁琴日咧，嗱佢写咗好成功剧本啦，咁、但系佢有咁幕后功臣嚟嘅，佢话佢负责做电话声，好啦，你做电话声， 系咪佢自己咩噶？佢、自己， 佢用手机做，佢自己话， 系咪佢自己应承噶嘛？因为我哋冇叫佢做， 我都话啦，第一佢好为人谂，佢话唔好麻烦。我陈娜又去搭我嚟做啦，咁样我喺个手机整一个电话声啦，咁样咁其实我有一秒谂过，靠唔靠得住？ 大老长佢衰过噶啦，你记唔记得？ 我梗系记得，所以我咪 仲俾机会佢。 所以我咪谂，我靠唔靠？佢靠唔靠得住咧？ 佢靠唔住。 但系我又另外一把正义嘅声音就话：梁继章，你唔好咁啦。 你有冇睇死佢？ 人谁无过？都错完一次，唔系一世都错噶嘛。好啦，咁我以前有啲内疚，唔好咁啦。佢俾个机会佢揿一下掣啫，波，跟住我讲对白， 揿 停咯， 两下，揿两下掣， 弹指之间完成嘅任务， 冇错， 你信啊佢，咁于是我就， 佢仲要琴日个剧佢系冇噶，佢唔需要，佢唔需要再继续做噶， 佢专职就系嗰一个手指， 佢专职只系揿，冇错， 同埋停电话声，好啦，咁啊，同埋我因为我系第一句开声啊嘛， 冇错， 咁如果我又揿我又开咧，我觉得我会出错嘅，我唔敢啦，咁好啦，交俾佢啦，咁样，好啦，个故事。哇！千钧一发开始咯， 开始就电话声， 电话声啦。咁啊，第一我唔知呢个拣个咁难听嘅电话声， 可以 放屁咁，啪啪咁样。咁好啦，算啦，系咪？可能广州啲铁马系咁声。 唔系，咁呢啲嘢好难讲， 好难讲嘅， 可能佢中意咧， 可能中意咁嘅声啦。 系啊，佢放屁 咁我就开始喺戏里边阿妹，喂阿妹啊，啪啪仲继续响。咁我已经心里边打个冷震，仲嚟啪啪第三下又嚟 咯。几耐咧？ 咁跟住。我只眼望到佢咧，同个电话搏斗紧，又揿又捽又捏又揸又成，但个电话仍然好有性格，佢成头汗，再揿再揿再，我已经唔喺度，如果我对鞋除得甩咧，我就掟佢噶，我嚟，我系咁做手，你见唔见我做手势？ 我见到，系啊，但系咧，唯一一样嘢就系离开现场嘛。 我仲好冷静咁继续，阿妹啊，系啦，系，即但系其实我的手就喺度， 我哋两个仲做紧噶， 甩到甩咁走出去啊咁，咁佢先至拉个电话落荒而逃。其实我想话俾佢听，你即刻删咗个 volume 咪得咯。 佢唔知点解系会咁噶。 佢喺度搏斗，知唔知？佢成头汗，揸住个电话，平拎白烂。系你睇到嘅场画面系点？ 我系冇见到佢嘅，因为其实 我望住佢。 有任何嘅嘢你交代俾佢做咧，我成日都会有一样嘢嘅，就系话佢究竟会做成点咧？哪怕是嘅就去揾一个唱片，系咪去揾啲嘢？又或者佢再攞啲嘢，佢都会错噶，你明唔明啊？但系其实佢系好有诚意想帮你嘅。 我成日都讲，我哋喺片段人间，由一粒音到一句对白都系直播嘅，错咗咧。真系冇得救 嘅， 冇得救嘅。咁所以咧，我琴日不停怪责自己。我作为个演员，点解我唔帮手解决呢个困局？我谂到个方法，但系太迟啦。我已经翻到嘅先谂到，就系咩咧？我就会讲阿妹啊，等阵先。喂，帮我听嗰个电话。 哦，你当佢个电话声系另外一个电话。 咁个画面就会变咗，系真系好合理地。柜面有个电话，我讲紧个手机。 系。 咁佢咪继续删咯？系咪？ 系。 就唔使我自己一路揈住个手叫佢走啦，走啦。咁啊，咁我系自己作为演员咧，我心里谂翻，我系救到嘅，我应该加多句台词，但系当时我反应真系唔够快，我以后 OK 啦。 如果我再俾，咁跟住其實後面仲有好多電話響嘅、嗯，我全部做曬交叉， 唔 好啦， 唔使啦，搞啦你， 係咪啊？我當時決定啱唔啱？ 梗係啦，我都會叫係咁樣啦。 唔好再去，唔好電話。係 啊，有時佢現場有啲咩嘢 嘅話，成個劇都有啤啤聲噶啦。 其實大家見唔到我哋好多一啲即係真真正做緊節目嘅畫面咋。其實有時佢做緊呢啲嘢嘅時候，我又發覺嘅就係佢出咗錯，我都會即刻俾手勢佢嗰陣，唔好再講，係啦，唔好再做落去啦，停落去。 我唔想再有電話聲啦。係 啊，咁咯。 咁所以即係必須要同大家講聲，琴日係有少少技術上配合。唔係咁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嚇俾個 like 我哋， 亦都希望即係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嘅，就係話我諗佢呢一樣嘢，佢呢世都改唔到嘅。 佢好努力， 佢好努力想幫手，佢永遠都係會幫到忙嘅。 但 係呢個就係 佢啦，但 係 幾好笑嘅，係 啦，但係唔好笑，我真係笑唔出，因為其實講真， 我事後笑得出。 我琴日喺度睇緊佢個劇本嘅時候，你知道嘛？我喺後邊嗰度，我幫佢揾音樂啦， 揾音樂揾到， 我幫佢揾歌啦。我係非常之認真咁樣去對待佢琴日寫嘅歌劇，因為我睇嘅時候我已經喊，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你既然能夠寫到個咁好嘅作品嘅話，你應該要做到佢盡量做到佢完美。點解你要咁樣呢？你敗在一個電話聲裏面嘅話，我好唔甘心，你知唔知道？ 我 知 啊，所以做完呢個劇之後一收咪，阿 U 已經爆咪爆線，你電話做乜嘢啊？ 係啊。我就话你咁辛苦写到一个咁好嘅剧本，你点解会就系败喺自己嘅手上呢？ 但系 系好 重复讲一次，佢真系一个黄金编剧，俾掌声。 系嘅，但系佢以后呢啲咁嘅嘢嘅话，请佢唔好再掂啦，系嘛？哪怕是嘅就系一个电话声，都请你唔好再掂，因为若果系咁嘅话，成个都系得到呢样嘢就系功亏一篑咧。我真系好唔开心。 请继续支持《风骚爆人》，星期三十点搭四，好多废话，唔好意思。但系心里边必须要讲，因为惊你当系我出嘅个声。 唔会。 紧时间十点二十四分啊，黄金编剧翻嚟，黄金编剧， 喂， 其 实 唔系怪你啊，即系纯粹有啲唔抵啊，因为你写到咁好个剧，200分噶啦，啊，而家一扣扣剩两分咁样，唔系几好啦嘛，系嘛，即系 主斗言斗机。 我真系唔觉得系，如果我唔系真系，我唔系真系认真去对待你嘅嘢嘅时候嘅话，我唔会咁样嘅。 你咁样佢仲佢仲 你仲喺度话斗在苦中泣，我冇相煎何太急啊！我真系太认真啦。 我知，嗱，我好嗱，今年咧，我有两个剧本，我真系好中意嘅，寻日嗰个。 你知就好啦。 另外一个咧就系上次阿妹妹可否留低啊？ 系啊， 可否 不要走？ 系啊，我觉得呢两个我真系觉得好满意嘅。但系寻日我真系冇得解释啦，咁错咗就系错咗，咁就要认噶啦。 嗱，阿 Ming Chan 佢话寻日好感动，同埋佢完全听到音乐问题。我知好多听众系听唔出嘅，但系对于我哋自己有份做。叫行內人啦嚇，即係有份做嘅，落手做嘅咧，就會覺得係好大影響。 唔係，因為我哋真係對自己有要求㗎。係 啊， 嚇，同埋接到劇本嗰一刻嘅就係你見到我幾緊張啊。係啊，我就不停咁問你嘅就話，你個音樂準備好未？佢就話得咯。咁我就唔得，你個劇本咁好唔得。我即刻幫你聽， 同埋係啊，同埋 幫你揾歌。 我知啊。係 咪？我就話你可以，如果你可以襯到呢首歌就好啦。佢、 啊、 我幾咁認真咧， 我知啊。 點解先敗在你嘅就係？哇！我直頭簡直係咧飆血嚟， 真係 我真係嬲到飆血。 抱歉，對不起。 唔係怪你， 唔係怪你。 我唔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你唔知有冇發現咧，我喺裏邊咧冇飾演任何角色，因為我唔想破壞咗。 我點會冇發現？ 頭先我哋都有講 啦，呢、 啊 這個 係 個非常之好嘅決定。 我特登唔摆自己落去， 梗系啦， 系啊， 你摆落去因为好危险啊。 咁另外嗰个阿嫂咧，我都唔摆落去， uh-huh. 但系有个阿嫂喺度嘅，即系好似营造到佢有。 阿小强，我哋冇质疑你嘅准备，或者 我 哋冇质疑你嘅编排啊，你嘅编排非常之好。 大家听翻重温啦，就知道我哋讲咩咪，亦都觉得听咗陆续回言啦，即系 留 言啦。咁第一再赞你嘅剧本啦，大家第二就话唔怪得知个电话咁怪啦，咁样，即 系 可能佢听到有问题，但系佢唔 知 道咩 點解係啦， 咩問題咧？ 點解會咁嘅？ 係、哦、啦，就係、是、有個配合方面咯，即係做聲效果應該停噶啦，因為你聽咗電話啦嘛。咁、如果我加句話，喂，聽嗰個電話，咁就已經冇事。但係我都怪自己咧，唔夠快咯個反應。 唔係，如果大家即係都都想加入我哋今日呢個討論嘅話咧，不妨再聽多次重温， 再聽重温， 你就明我哋講緊乜嘢噶啦。 你就同埋你會再次感動多一次，因為佢嘅劇本係寫得好嘅。 冇錯， 如果唔係有嗰個電話聲嘅話，咁啦。啊，讲完。 所以唔好话我系相煎何太急，没有相煎。 我知 吓呢一样嘢系其诶同平时我针对你系件事嚟嘅， 攞你个斗机睇下。你话我嫌你个斗机，你攞你个斗机。 唔好搵呢样嘢嚟同我讲笑，系我而家系超级认真。O K。 琴日做完， 尤其是你 第一时间已经。琴日个电话做，头先个电话做咩啊？ 系唔系？ 佢已经忍唔住啦。 系 啊，我未试过会咁样噶，因为我觉得嘅就是、往往就系你呢啲咁嘅乌龙嘢。 同埋最惨系啱啱开始。 冇错。打窒晒大家系咪？因为一嚟就系啊，因为真系打窒晒大家。 我知啊， 系啊 ， 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唔抵啊嘛。 冇错吓，大家继续俾意见我哋。 就系嗰下劈咁，哎呀烂咗咁， 仲继续劈劈。我只系眼未见到佢哋挣扎紧啦，系咁揿个电话，又捽佢，又搓佢，又都仲有声劈劈咁样样。 算啦， 系啦，冇错吓。嘿，继续支持《片段人间》吓，有好多嘅更加精彩嘅作品啊！祈求马老师继续写更多。今日呢个系玩嘅，开心嘅， 系啊，玩嘅，开心嘅， 冇错。冇错， 系啊。 咁如果出事嘅话，都冇乜问题。 其实做广播咧，最挑战就系呢一样嘢，尤其是即系 live 啦。 系啊， 每一日每一个唔同嘅环节。 冇错。 咁做剧咧系最大压力嘅，因为剧咧唔系就咁倾偈，有好多幕后大家睇唔到嘅，例如就咁简单一个电话声啫嘅配合，已经可能会出错啦。 系、嗯、 而出咗错，第一时间你要谂点样救啦。够唔够到啦？即系咁咯，大家知噶啦吓。 好贵嘅一课，我终于上咗啦。 你已经 你上咗好多课啦， 你 唔系第一课啦。 我都唔知点恨铁不 成钢。你如果留班人，你啲同学上紧大学噶啦，你仲读紧幼稚园？ 幼稚园低班， 低 B 班，人上紧大学啦，你 完全唔明。 去到咁远啦， 唔系同埋，其实有一样嘢系会令到我所有嘅嘢，我都唔敢教俾你。你知嘛？我一交俾你，我就谂佢会唔会出错咧？ 会 就 系 好少好少。 我琴日有谂过噶，但我觉得揿一揿电话声冇理由会错嘅。 系啦， 信下佢啦。 啦，我自己同自己手指篤一篤啫。 跟住佢就會有一啲嘅就唔知點解喎。總之我再篤落嘅話，我就個手指係篤唔到咯，咁樣咯。咁你咪要諗辦法咯，係咪？ 冇錯嚇， 係啊，想你好就真係想你好就， 我知， 係啊。咁样， 嗯， 系啊，唔好意思，系我真系，我倒而谂翻你嗰套都系脑充 血，你斟杯茶俾你啊！ 你再听翻重温，你仲充多次血， 我有啊， 因为你会睇到我哋讲紧嘢仲喺度， 我有啊，同埋喺当时我真系觉得系就系你系会令到个我自己吓，我代表我自己就会系分散晒成个情绪， 理解， 我本来已经酝酿咗个情绪嘅就系话啊，几时应该要放轻松啲去讲，几时。我要将嗰啲情绪会爆上去，但系真系会影响到嘅就系嗰样嘢嘅话，即系总之不似预期啦。个开始不似预期。 我琴晚翻到屋企，瞓喺床都仲谂紧，我点样可以救咧？如果再发生，我仲谂紧一样嘢。 OK， 下个星期 我哋几认真每样嘢， 唔好做音效，乜都唔好做，你净系写剧就好啦。 剧本俾我哋就算啦。 好 嘢，黄金编剧， 谢谢。 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现时社会逐步复常，是合适时间透过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过去三年的抗疫工作，以便应对下一次疫情时做得更好。他強調，獨立調查委員會工作不是追究官員或向政府部門問責，而是為日後可以做得更好。他認為，如果政府自行做檢討，可能會受盲點影響。立法會議員陳凱欣說，現時應該是看到什麼問題就立即處理，不是等待成立委員會，再花長時間研究怎樣應對問題。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医务委员会委员林志游说，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不是要追究责任，只为吸取经验，改善下次抗疫工作。教育局预计中学跨境学生可以在今个月第二个星期内恢复回港上面授课，小学和幼稚园跨境学生就可以在今个月下旬回港上课。有小學今日已經有30多名跨境生自行預約配額來港上課。有小四跨境學生說，網上上體育課時只能夠坐在屋企，期待回校上體育課能夠盡情奔跑。有小六跨境生說，對比三年前體重增加了10多公斤。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原本有50多名跨境生报名今日回校，因为交通和未能完成核酸检测等，最终有30多名跨境生回校。他期望政府尽快公布跨境生免配额和免核酸检测回校上课的详情。今日起，大麻二分简称 CBD 被列为危险药物，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如果进出口、非法制造、管有和服用大麻二分都属违法。海关毒品调查科机场调查科监督李文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排除有本港市民或海外旅客不知道相关法例今日起生效，但是政府的宣传足够，加上传媒报道，相信市民获得足够资讯，当局会持续和严正执法。他又说，之前设立的大麻二分产品弃置箱收集到77,000多件被市民弃置的产品，如果市民再发现含大麻二分的产品，应该向当局报告和交出。强调，如果有市民或旅客被发现触犯相关法例，当局会考虑每宗个案，如有需要会征询律政司意见，再决定是否检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国务卿布林肯在今月5号至6号访问中国期间，将寻求与中方官员讨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 柯比向传媒表示，去年八月中国抗议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行程，美中之间一系列会谈被搁置，涉及军事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布林肯今次访华将寻求重启有关谈判，或为谈判注入新动力。柯比话知道布林肯十分期待此行到中国可以处理所有有关问题，又指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当然会是美方期待布林肯可提出讨论的议题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出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5点，跌6点，成交金额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7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8。跌了4.2，恒生中国企业75.42，升4.2，盈富基金21.98，跌2仙，阿里巴巴108.3，升7毫，商汤3元，升1.6毫，美团176.4，升8，比亚迪股份257.2，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5元，0.2仙，升2.6仙，中国平安60.8，升1毫，理想汽车102.1，升7.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30.08，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2，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6点，升49点。港金报18,020元，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97美元，卖出1,92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丽业街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佐敦的德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德成街去返角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角士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浩儿啊，你都唔爱我嘅，新年假后都唔请多几日假陪我，话你翻到去都冇嘢做噶啦。 强强，我话爱就爱，但翻到工地点会冇嘢做呢？经过长假期，工作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变，例如存放化学品嘅地方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同积聚，仲要 check 清楚啲工具，确保安全先开工。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长假期后勤打点，确保安全零风险。我系麦浩儿。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 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了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的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二月可以率先在青沙管制区用到了。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睇下啦。 为什么伤痕斑驳，光彩消失面容上？ 系乜嘢让我有呢份乐观同埋有生命力咧？就是、因为我系当中，我揾到，哪怕我系要经历呢啲嘅打击都好，我仍然能够从中揾到个意义。就系、是、譬如我仔嘅离世，哇，让我睇到原来人生嗰种嘅无常。原来人生不是到我操控，我其实原本是一个怪兽家长来的。哇，我真的觉得去保护我的细路呢，我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我真的很紧张，我成日会觉得透过我努力和控制，他们可以身壮力健的。但估不到你看我这么努力控制都好，最后我仔都会有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啲人想讲先啦，听日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团拜大日子。 Yeah！好开心啊！ 系啦，咁大家作为一个听众，点样参与咧？放心，我哋因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里边咧，会直接转播我哋喺呢个上集停车场所有一齐嘉宾到贺啦，同我哋香港电台上下嘅同事咧一齐欢乐嘅开心嘅情况。不过亦都因为咁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节目咧，有部分内容咧系可能咧会受到影响嘅。咁包括头先我所讲咧嗰个陈敏仪嘅访问，如果听日个时间系唔许嘅话，或者会再褪后个礼拜先开始播放第一集。咁谨此道歉啊！即系讲声唔好意思，假如嗰个节目系会即系大家重叠咗咧，就或者会吞后一个礼拜先开始播放， 甚至系爱好系列，大家都要留意啊！因为咧，我哋就个团拜会开始系十一点半咧，就会系转播嘅。咁啊，我哋所以就系爱好系列咧，应该就系十一点至到十二点钟啦。 系啊， 咁所以咧喺十一点半之后嘅话咧，我哋就应该会将个时间俾咗出去。咁所以咧，我哋就个爱好系列应该做半个钟头到啦。咁啊，如果翻嚟嘅话，十二点过后，我仍然有时间嘅话，我哋就会再做埋嘅就系爱好系列嘅下半部分。 听日嘅安排咧，暂时可以话浮动嘅，但系肯定有一样嘢，就十一点半咧，大家开住香港电台大台就可以听到咧，我哋香港电台团拜嘅开心嘅情况。 唉，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系啊， 喂，既然预告咗少少关于我哋嘅节目啦，不如预告埋啦。嗱，下个礼拜一同二开始咧，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咧，会有一位新嘅声音咧，系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亦都我哋近期咧好多嘅新 DJ 啦。如果你听晨光啊，或者其他甚至一台嘅开心日报啊，咁你要听到新嘅 DJ。 美联 Hong Kong 啦，系啦， 美联 Hong Kong 啦，都有新嘅同事。加入啦！下个礼拜开始有个靓仔咧，高大威猛啊， 哇，高过我啊！ 佢叫做拜仁啊， 拜仁啊， 系啊， 欢迎啊，拜仁 就会加入我哋嘅节目，喺不同嘅环节出现，咁啊留意留意啦。 好， 好啦，喂，讲下食嘢先嗱。其实咧，我睇到咧有个关于日本啊，有个嗰啲叫新闻啦，或者系叫做一啲嘅花絮咧，咁样就系有一个叫地狱雪糕啊吓。咁就点解叫地狱雪糕咧？其实咧，我对呢啲咧商品嘅挑战咧，我从来都唔会参与嘅，包括。嗰陣時咧，我記得香港有一段日子咧，有啲西餐廳咧食扒嗰啲人嘅事。如果你食得曬呢一個唔知幾多安士嘅牛扒咧，就唔使你俾錢啦。咁哇！但係成日地支咁大，你知邊啲啊？有冇玩過嗰啲啊？ 大食王啊嘛！ 我從來唔覺得我係得嘅。係啦，咁日本呢個咧就話地獄雪糕，咁佢就唔係話要挑戰啲乜嘢，而係話佢係好辣嘅。 好辣嘅，佢唔係雪糕嗰啲。 你有冇參加過？其實又講緊話，即係嗰啲快快好快食嘢嗰啲大食王嗰啲挑戰啊！ 我從來我再對呢啲我冇乜信心。 嗱，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因為要做嘢冇辦法嘅啫，即係逼住要即係搞氣氛，咁所以咧就係亦都係來自一啲日本節，咁就嚟日本節嘅就莫過於嘅就係可能嗰陣時候會湯吞拿魚啊，又或者就係會有呢一個就食拉麵比賽啊咁樣，我就係要參加嘅就係嗰個食拉麵比賽。 好似小林尊嗰啲咁啊嘛， 冇錯，好辛苦。 梗系辛苦啦，梗系辛苦啦！ 我根本连一碗都食唔晒，又热又辣。 我啱想讲，喂，拉面咁热，点可以斗快、啊？ 就 系 啦，嗱，当然佢唔系话真系热到出烟嘅，佢都会摊一摊之后先至俾你哋食。但系个问题又在于嘅就系，你又要快，你又要食得嗰啲嘢，嗰啲味都几浓嘅，我都系好辛苦咯。同埋当然唔系话讲紧，我就我哋平时去拉面店嘅就一。杯拉麵其實講緊就一少少嘅啫，總之嘅就係叮叮咁多。我諗你兩注到啦，兩注就為一碗啦。 你 咁 鬼好 似 接受啲啦，你咁鬼又好似自私， 我覺得你連一碗都食唔到、嗯。因為當你喺咁樣嘅心理壓力之下嘅話， 你 好難嘅。 你隔離嗰個 我唔得。 佢食嘢好快嘅，佢食嘢，你食嘢 睇下佢食乜嘢啦，睇佢食乜嘢啦，系啊， 你冇玩过？ 我唔知嘅，其实 我冇斗快食嘢，我唔玩，因为我觉得好危险，我会啃亲嘅。 亦都系 斗快斗快饮豆奶，我试过 斗 快 饮嘢都好辛苦。 系啊， 嗰啲咩啤酒劲饮咧。 啊 我倒落，我倒落个新嘅多过倒落个旧， 倒一半啦、 啊。我都 觉 得， 我玩佢一两次，我觉得唔好玩。 我有时候我见到有一啲譬如大公司嗰啲 annual dinner， 有一段时间系好中意 玩 啤 酒 劲饮大赛， 好似好有 气 氛咁。 冇错，佢嘅气氛系真系好好嘅，同埋佢就系因为饮完之后嘅话，你全部 high 晒噶啦，已经 系啊 快饮啊嘛，又用唔同嘅方式咧嚟去折磨佢哋噶嘛。有时候可能会用一啲嘅就好长嘅饮管啊咁样，哇，好辛苦，我真系觉得大家都 永远唔好用自己。肠胃作呢啲挑战， 我都系咁话。 新闻睇到一个，好似系国内嘅，有个青年咧食咗八个钟嘅砂糖桔，佢前面诶，大家知咩砂糖桔啦？系 比 赛 系嘛？比 赛 嘅， 佢唔系比赛，佢纯粹啲 YouTuber 咧，即系拍嚟，即系叫做威威系啦咁样。 唔系，而家有好多 YouTuber 系中意嘅，就系对住个 camera 食嘢俾你睇。 八个钟嘅砂糖桔， 点解啲人系中意睇嘅？ 成个山嘅嗰啲桔嘅壳啊，咁样你谂下，砂糖桔甜噶嘛？系咪？啲人就话你真系用自己条命嚟搏。你谂下，你食八个钟头嘅砂糖桔会食咗几多咧？即系咁，唔好用自己肠胃挑战。 唔系，但系真系冇办法。我讲紧嘅就系呢啲嘢系好受欢迎噶。譬如可能讲紧话有啲日本嘅女仔，你见到佢哋生得好瘦嘅，其实佢哋嘅大食王咧系有啲即系阶级嘅，即系其实可能就唔知点样要参加咗啲乜嘢嘅比赛，跟住你就可以成为只大食王嘅第一位。跟住佢哋系不断咁样系有喺 YouTube 度可以睇到啦，同埋就系有一个好长寿嘅节目。是讲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吃不同的东西的。很恐怖的。 有人喜欢看的，但我感 觉。很多人喜欢看的。 我感 觉 就是 他们 拿自己的健康出来做一个赌注。是不是就是这样、健康才重要嘛，是不是 没错。 好了，回来我们今天的网上情经典重现，有 Annabelle 雷安娜。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joke on my reply.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Sometimes.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mes.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雷安娜 Annabelle 雷安娜，以一首《人在旅途》洒泪时出道。由于歌曲大受欢迎，她的名字也都马上受到好多人的留意。 在旅途洒泪时， 泪已流， 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在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谁永难移， 期望有日相会时。 在1970年代，雷安娜曾经做银行的工作的，同好多年轻人一样喜欢去唱歌，公余嘅时候参加歌唱比赛。喺一次比赛之中，佢获得当年一间唱片公司嘅高层睇中，约佢试音，同香港歌手关正杰合唱呢个人在江湖嘅插曲《人在旅途洒泪时》，从此走上歌星之路。所以话，当运气嚟到你嘅头上嘅时候，真系推都推唔甩。人在江湖呢一首《人在旅途洒泪时》，最初本嚟余安安所唱，后来因为余安安嘅合约问题，就由雷安娜顶替。而佢另一首歌曲《旧梦不须记》再度走红，入选1981年度十大中文金曲，专辑《旧梦不须记》获得白金唱片。 旧梦不须记。逝去种种，昨日竟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前后人生漫漫长路， 1981年至1984年是 Annabelle 雷安娜香港演艺圈一个全盛时期，好多歌曲都成为家传户晓的粤语流行曲，而部分歌曲直到今日都是 K 里面的最受欢迎点播歌曲。卡拉 OK 一男一女能够合唱的歌曲有好多，而其中这一首相信绝对是一个热播歌曲，由雷安娜加上彭建真的作品。讲出爱情的无奈，来自一套电影，有这一首《停不了的爱》。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谁以真爱了我倦，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今日的梁安娜虽然已经脱离了这个乐坛，但是她的作品相信仍然会停留在很多乐迷的心目之中，每一首都是那么喜欢的。这一首你又记不记得？无奈我心乱如麻，结束了今日经典重现怀念歌手 Annabelle 梁安娜。 时间多变化，何时天色昏暗了，雨点正落下，浮沉碧海不自在，情海翻波，沉没了不用说话，浮云飘忽多轻松，不应多记挂，寒流一天追上埋于心中，谁令我心乱如麻？谈何容易，人人如意，事情明知仍记住，就算梦难圆，彼此相爱过，决不再站着。 审批同签发中国公民的赴日签证，日前中方亦都已经恢复审批同埋签发日本公民来华签证。 外交部早前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將疫情防控政治化，認為應該取消針對中國的限制性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願同各方一起為中外人員正常往來創造更多便利。南韓外長朴振今日起展開為期四日的訪美行程，預計將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面，將同美方探索韓美同盟多元化方案同埋加深合作應對北韓核問題的方案。韓聯社報導，今次將是南韓政府高層在韓美同盟今年迎來70周年首次訪美。朴振會先到訪紐約，同古特雷斯就南韓同聯合國合作、朝鮮半島問題同埋全球熱點問題進行討論，並為南韓2024年至2025年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做準備。朴振之後會轉往華盛頓同布林肯舉行會談，估計兩人將重點討論韓美攜手應對北韓核威脅的方案，包括美國對韓加強延伸威脅能力等。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雨，天氣清涼。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3点，升59点，成交金额6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1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跌4.2。恒生中国企业75.52，升5.2。盈富基金21.98，跌2仙。阿里巴巴109.1，升0.5。商汤3.05升2.1，美团177.5升2.9，比亚迪股份258.4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52六升咗5仙，中国平安60.6跌1毫，港交所349.8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9.652，瑞士法郎8.552，澳元5.52，加元5.887，新西兰元5.035，欧元系8.512，每百日元对港元6.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6点，升49点。港金报18,02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05美元，卖出1,9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观塘码头。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佐敦德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德成街去返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市道之间唯一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正直至大清、 呈祥道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葵涌道丽景桥底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化缘的梁继章，想和家里哪个一起吃汤圆？梗是我太太啦。为什么？因为可以甜甜蜜蜜，还可以给她继续搓圆揿扁。啊，还有一样东西，她每日心情都不同，每日就估啊，今日个馅是芝麻定是花生呢，定是乜嘢呢？咁样有时苦，有时甜，有时酸，有时辣，你知㗎啦。总之就是开开心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子豪啊，天怡放假，我哋节目点算好呢？ 阿摄，不如我哋揾翻个叫阿怡嘅人啦。 啊，不如泳儿啊。 好啊。 咦，你哋又嗌我啊？ 唔系你啊，唱歌嗰个啊。 唔系砰砰声嗰个啊。 咩啫？咁你哋嗌泳儿，我咪系咯，差唔多啫嘛。 个身形已经差两倍啦，点会差唔多啊？ 天怡放假，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三五成群啦、啊。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嘅危险品条例已经喺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署网页啦。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好，家居明哥哥。 早晨，早晨啊！早晨，梁继章。 早晨，明哥。 早晨，睿睿。 早晨， 马大爷， 马小鸡， 咦、欸，有啲火啊！今日做乜嘢啊？你系咪应该要睇下通胜？今日辣着咗好多人啊！ 我忍咗两个礼拜噶啦。其实呢件事系前个礼拜我嚟嗰日发生嘅。 系 阿、啊、大老张 啊嘛，你应该 唔系再之前 嗰礼拜？再之前 啊？ 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初四之前嗰礼拜咧？临到差唔多开节目开始嗰时候咧，你哋咪仲话，哇，马小强仲未翻嚟，去咗边啊？即系就系开 show 都未翻嚟啊？记唔记得？ 我 记 得人都系咁。 你知唔知佢去边啊？ 我唔知。 细个 我影印冇错。 系啦，佢帮你影印一页纸啊嘛， 系话影印啊嘛。 记得啦，记得。 但系你哋话影印都冇由影咁耐噶，又话我哋话去边度影啊？其实知唔知佢真正去边啊？ 去咗 去咗停车场搞我架车啊！ 点解搞你架车啊？ 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 咪搞你架车乜嘢坏咗咩？ 好啦，咁你而家听啦。咁嗰日又系做完节目走啦。咁、佢又话送我咯。咁、我每一次佢话送我咧，我总系觉得有啲嘢发生嘅。咁、我就唔使啦，得啊，你翻去做节目啦。 惊佢。 有句说话叫摸个鸡春都会有事啊嘛，系咪咁讲啊？ 点讲啊？ 孵出 鸡 仔， 系鸡春摸过都有事，只鸡都死咗里边， 好鬼惊嘅。 咁我已经话唔使啦，佢系坚持。 哦， 仲要抵死到咧，平时咧去到门口咧，我都话得啦，你翻去做节目啦。佢今次坚持要送到 去，点解要送啫？吓， 佢有啲嘢咯， 两日又听埋咪知咯。好啦，咁啊送到去我架车嗰度。 啊， 突然间佢大声嗌，系，哇！抄咗牌喎、啊，你个车 好差啲气。 好啦，然后我已经谂乜搞错啊？我 你唔系拍咗入嚟咩？ 系咯，我就拍咗入嚟嘛。 你嗰啲咁低咁低智嘅入咗嚟，点会抄牌？ 系咯，我就乜点解会点会入咗嚟抄牌啊？我就谂啊，唔通我真系嚟嘅过程中抄咗，冇理由啊！我 你夹住喺度咁耐，有乜可能？ 我试过有一次。我系俾人抄咗都唔知，揸揸车，咦？点解要将嘢 飞啊？ 先知原来抄咗埋，咁系可能嘅。 你以为嗰啲 pizza 嗰啲 系？因为你上车咧，有时你唔系咁，即系佢警觉性，你又望个玻璃咁样。我试过。 好啦，咁我就行，我就一路好疑惑咁啊行埋啦。一张嘢咧好真实噶，唔系好真实，好厚嘅。我拎喂咩嚟噶？咁我即系睇完之后。我即系我已经一路闹紧嘅，即系边咁咪搞咩咯？好，然后一 闹啲咩唔好讲出嚟。 系啊，一拧拧转面嗰时候，我睇到三个字、牛肉干。然后我真系忍唔住啦，系咁即系爆粗喺度爆嗰条友，我边条友咁鬼无 聊啊？玩啲咁嘅嘢， 用晒啲四字词系咁爆佢。阿马小吉突然间冲出嚟，你人哋咁样。同你玩下啫，你都唔使咁样闹人噶嘛。佢自己 玩啲咁低能嘅嘢啊！ 佢自己冲出嚟去认啊，然后我咪更加爆佢咯。爆系咁爆佢，我系咪真系前世同你即系捞乱骨头？ 你梗系玩啲咁无聊嘅嘢， 你唔搞过我，你系唔安乐噶喎，系嘛？即系我就咁样话佢咯。 唔单止你啊，头先我都讲咗噶，我话应该系喺乱葬岗，捞乱晒。 啊，马小都，点解你玩啲咁无聊嘅玩笑咧？ 嗱，又咁样，我帮佢讲翻句公道嘅说话。其实嗰个牛肉干系我买 的。我知啊，我未讲完啊，我就系想讲啊，然后佢自己，我正当我闹紧佢嗰阵时咧， 呢个精人出手。 笨 人出口， 笨人唔系精人出钱，笨人出手。 系啊，我正当我闹紧佢嗰时候咧，佢自己我唔系主谋嚟噶，最瑞士系主谋。 我先至系幕后嗰 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咁你哋玩下嘅，咁其实分别咧就喺我哋嘅 guest presenter 当中，我哋有两位都收咗呢个牛肉干嘅，就唔系净系你。 惊唔惊佢哋？ 唔惊， 因为你都入咗嚟啊，点会差？ 系咯，我就觉得疑惑 啫嘛， 即系我觉得疑惑啫。 系啊， 阿华少， 但系我要提佢嘅，其实嗰个牛肉干已经摆咗喺嗰度成个礼拜。我同佢讲咗，你夹咗落佢哋嘅车度，咪佢就啊系，佢即刻冲出去，你知唔知？你乜都唔记得啦，我算啦，呢啲嘢系啊， 讲完啦， 舒服晒今日，系啊，大老人今日包青天都好忙啊。 唔系，即系我冇乜嘢嘅，不过即系啊，即系马小鸡，你真系 马小鸡， 小学鸡。 都系，佢 今日好似冇开个声， 冇开个声系啊，佢好抵咁啊， 净系坐喺度俾人笑，又有钱收，我都愿意， 我都想下次又试下先， 谂嘢都唔使谂， 系啊，唔使谂， 坐喺度啫， 系啊，你下次天地人家俾我帮你整电话声好唔好？ 练收声啊！练 佢个电，听第日就唔使讲。 佢个电话好有性格，佢无论点样出、点样揿、点样搓个电话，仲喺度啦啦啦啦。 其实咧，不如咧，下个礼拜乜嘢都唔好做，就半个钟，净系喺度笑佢、挖苦佢，谂晒佢所有衰嘢出嚟讲。不过我听佢哋做过啦，咁唔使。 每一日都有啦， 自然会有啊，唔使玩。 我哋翻翻嚟，我哋有嘉宾嚟啦。今日讲嘅嘢嘅话咧，都应该要做定准备功夫啦。 因为而家相对湿度77%嘅，咁其实呢一排咧又干啦，又湿啦，咁样又冻啦，又热啦，咁啊对于家居里边都产生好多问题。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嗱，嚟紧咧好快就回南天噶啦。 系啊， 咁咧回南天咧，我哋就有咩方法去解决咧？咁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啦。 好。 哇，咁第一样咧就系我哋咖啡饮剩啲咖啡渣。 嗯，好有用。 啲咖啡渣好有用。 嗯。 你点样做咧？你一系就攞个用个微波炉。叮咗佢，唔系波嘛，系叮咗佢，或者咧喺个太阳下边晒干佢。 嗯， 好啦，咁佢就佢最佳嘅天然去吸湿， 嗯， 兼咧 吸味， 系吸味， 嗯， 同埋吸湿噶，吸湿 吸味，吸湿亦吸味， 然后仲会有个咖啡香，可以当系一个天然嘅香氛， 嗯， 系非常之好嘅。 嗯， 咁仲有，如果你咧。 当做你诶、哎，好似冇乜味咯，即系或者佢你见啲咖啡粉已经湿湿地咧，你喺佢未发毛之前咧，你又再晒过佢，咁、其实可以重用一两次，即系直至你冲第二杯咖啡，你咪又用第二个新嘅咯。 大把啦，如果你真系冲开咖啡， 咁就悭翻晒嗰啲咩吸湿宝宝啊嗰啲嘢。咁但系咧有我见到咧有啲人系错咗嘅，佢就咁倒完杯咖啡咧就湿滴滴咁就攞去做，其实咧 要晒干先， 要晒干。 因为如果你唔做呢个咧，你就只有香味，但系就冇其他作用，更加咧好快会发毛添，所以就呢个要注意。 我见过有啲达人咧，佢哋就甚至话咧，如果你话咖啡渣呢一样，你最好摆乜嘢咧？摆落你嗰对鞋度 吓， 因为其实你潮湿嘅空气嘅话，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你啲鞋啊里面会发毛啊，佢既可以吸湿，佢亦都可以吸。味 其實 唔知 好似防 潮 珠嗰啲咁嘅作用 一樣， 類似嗰啲 一樣， 係啊，係真係好等 呢個係唔使錢，即係環保嘅做法。 係啊，仲不斷咁源源不絕咁供應喎。 只要 你 飲 咖 啡就係啦，係 咖啡渣， 咖啡渣， 人渣有冇用啊？ 人渣唔應該係回收嘅，係有冇桶啊？有冇回收桶啊？唔好咁啦，放过佢啦，放过佢啦，系啦， 叻仔， 我唔系话你啊，我系话 你 啊，你 自己对号入座， 系啊， 哦哦，即系我哋对号你入座， 好，继续继续继续， 好，继续，好啦，第二咧就系其实香薰蜡烛， 嗯， 其实香薰蜡烛咧，啊，我要即刻。讲一句先，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就唔好用啊。 香薰蜡烛 系啊，费事俾阿梁继章有有。 唔系，其实系应该个呢啲真系应该讲个。 唔 知 系 讲事 啊， 讲事 系啊系啊。 好啦，嗱，咁样香薰蜡烛咧，其实好好嘅，因为咧佢咧即系当你点着嘅时候咧，佢就会可以挥发空气中嘅水分。 哦， 唉，热力啊嘛。 哦，冇谂过有香薰蜡烛。 佢就可以 普通蜡烛， 普通蜡烛都 得 系嘛。 总之蜡烛咧，如果 系 咁。 总之蜡烛得，只不过。 但系真系咧，如果有细路仔咧，第一有宠物啦。同埋如果冇人喺屋企最好唔好啦，因为你唔知道会点样。 嗱，冇人真系唔好， 真系唔 好点 烧着都唔知。 有小朋友或者宠物都唔好。咁点解 冇人个蜡烛点会着啊？ 唔系你着咗你 唔好点着走咗去。 好啦， 系啊，好认真睇个问 题。认真你就输 啊！系啊，冇错，真系输晒。 好啦，咁点解香薰蜡烛就系纯粹多咗香味啦？即系咁解啫。 横掂都点啊？ 系啦，你普通蜡烛都得，即系咁样啦。系嘛？好啦， 香薰蜡烛唔错。 系香薰蜡烛真。系嘅，尤其是我话俾你听，我最中意摆边咧，我摆洗手间。 我都系， 洗手间 又可以辟咗嗰阵味，系啊！你入去嘅时候一开嗰个门，哇，有阵薰衣草咁样，系咪都屙得开心？ 香薰蜡烛咧，系咪有啲盛气咧？好似一个玻璃杯咁，咁就好似稳阵啲，可就唔好就咁黐住，好似人哋门口拜神嗰啲咁，就唔好咁。最好有个稳 嗰啲嘛，你知嗰啲冇， 你知边啲？ 我知， 独立啲白蜡烛嗰啲， 系啊，你翻屋 企即系摆啲安全啲嘅，即系佢细细支咁喺。一个杯里面或者一个装嘅器皿咧就好啲咯。 嗱，同埋咧，如果用蜡烛咧，我会建议咧系要即系阔大嘅，即系唔好一支高身啊，因为你有机会跌落嚟啊嘛， 系 阔大，就算大风都吹唔 安全着 想。佢一个杯装 矮矮肥肥 咯， 系啦系啦，咁样会好啲嘅。好啦， 仲有冇？ 好啦，回南天，我哋成日都回南天呢个字啊，你大家知唔知回南点解会有回南天？回南天系咩意思啊？ 回南天是什么意思？咪开始潮湿咯，同埋嗰啲天气开始南天啊，因为喺南方先至比较潮湿啲嘅。如果你北方，我比较干一啲，同埋嘅就系。 其实咧，北方人咧冇回南天呢样嘢嘅。 佢哋冇噶嘛。 冇啊，冇回南天。其实回南天咧就系点样咧？太平洋嘅暖空气咧，就即系春呢啲时间咧，佢就向我哋嘅 南方 吹埋嚟啦。咁而我哋。系啱啱冻紧噶嘛，咁暖空气同冻空气接触，咁咪会有细水珠出现咯。 嗯、 好啦，咁遇到呢啲回南天咧，我哋要点样做咧？首先咧就系、是、回南天咧，嗰啲雾水咧系日头同夜晚多噶嘛，咁、 嗯、 我哋就日头夜晚就尽量将我哋嘅窗闩晒， 唔好开窗， 唔好开窗，或者就算系你真系开条罅仔啦，咁嗰啲雾水打埋嚟嘅时候就唔会好似有个花洒头咁吹咗入，即系不断有水吹入你间屋嗰度嘛，咁咧、就会好好多啦。 即系晏昼就 OK 嘅，都还可以。 晏昼或者系 有太阳， 中午有太阳咧，其实咧就最佳添。好啦，好多时咧，我发现好多朋友咧，啲窗帘咧永远都系闩埋噶，或者可能即系近对面间屋啊等等，所以想私人多啲啦。其实咧，窗帘咧永远咧尽量打开晒佢，365日都系，因为阳光咧。 佢有係最佳嘅殺菌，佢有紫外線。咁當做如果啲陽光入到屋咧，對你間屋咧係非常之有好處。 風水都差好遠啦、啊。 冇錯，個人舒服啲啊！你成日咧好似鬼屋咁陰陰暗暗咧，我會覺得好辛苦。 我話俾你聽啦，我三十年嚟咧去好多即係客嘅屋企咧，有真係有啲客咧， 我知啊， 入到咧。 阴阴沉沉， 好似从来冇空气，冇阳光 咁 样 噶。 系啊， 但 系 佢哋唔知噶喎。 啊，佢哋觉得冇问题。 你冇发觉咩？佢哋唔知，佢哋觉得冇问题噶喎。 如果佢有问题，佢唔会咁做啦。 嗯， 系咪先？ 系啊，呢个又系，我就唔知点解，喂，点解你间屋咁样黑掹掹嗰个就系咩唔觉喎？ 系噶，系噶， 系啊，好奇怪噶。 咁所以咧，当做你又系遇到呢啲咁嘅回南天咧，打即系用打开个用阳光入多啲屋。 系晏昼嘅时候，系啦，朝头早同黄昏就唔好啦， 早晚就唔好啦。 好， 好啦，以下一点咧，我话俾你听咧，好有用，系我老婆教我嘅。 嗯 我佢教完我之后，我觉得哇，你真系好叻，即系我咁同佢讲啦。 因为咩都系佢教你嘅， 唔系大部分啦，我一定咁答啊。好啦，然后咧，佢仲要好认叻噶。佢话我人生中系唯一一样样唔叻嘅啫。你知系咩啊？ 嫁咗俾你， 系 一定系人哋中意讲埋啲咁嘅晦气说话嘅。 唔系，但系佢每一次讲呢句嘅时候，我心里边我就。俾翻四个字佢个，大家咁话啦，系咪先？我但系佢口讲， 唔好咁啦，你哋两个反话嚟嘅呢啲。 佢口讲，我心讲啫。 你自然嘅个心， 你讲笑啫，我明白嘅。 我教你乜嘢 咧？嗱咁样咧，嗱，我哋好多时咧，即系当做潮湿啊，或者回南天啦，你唔会将啲衫挂咗出去咁啊，即系冇出去，咁你就会点啊？ 冇用啦，唔干嘅。 喺里边打开个衣架喺个室内度倒挂啦，然后就开个抽湿机去抽啦，系嘛？好啦，我想问你哋啦，如果你咁样做咧？你觉得你啲衫咧几耐先抽得干啊？ 起码四个钟头咯。 我觉得一日啊，系啊，要一日啊。 我唔舍得噶。 除非你唔系太多衫或者啲衫薄啦。 当做如果假设咧，如果你当做哦，我八九点夜晚八点九点挂，然后你攞部抽湿机抽咧，你最少抽到第二日朝头早起身八九点咧，佢都未干嘅。 其实讲真的都系唔干嘅。 好啦， 佢唔干透嘅。 我话俾你听，我而家教你一个方法，八九点抽。第二日起身咧，已經乾到透曬嘅方法。 嗯、 好啦，點樣做咧？ 就係明嫂教 嘅。係啊係啊，佢嗱、啊、打開個衣架，即係個晾衫架啦，你衫咪掛好曬先啊。然後就攞毛巾，攞、個毛巾覆蓋，即係好似包裹精種。 乾毛巾 係乾毛巾又好，濕毛巾都得嘅。 濕都得， 濕都得，你咪乾埋佢啫嘛。 哇！ 個抽濕機咧就要擺個即係個衣個掛衣架嘅 裏 邊， 係 中間又喺裏邊啦。 OK， 啲毛巾咧就要覆蓋，即係好似。即係包裹精重咁，即係唔使話包住佢，即係你覆蓋住佢， 係 好似個一個露營嘅帳幕咁樣。四五個鐘乾曬㗎啦。四五個鐘。 真 係透過啲毛巾再乾，係咪加層咁樣乾？ 因為連毛巾濕嘅都得喎。 因為咧，你知唔知啊？你而家咁樣包住咧，其實佢就淨係抽你嗰個空間嘅空氣咯。 哦， 就唔會抽間 包住嘅。 係包住。 好似你個熒幕 縮細咗 嗰 個 範圍， 好似熒幕咁樣。 明白。 如果你就咁個抽筋擺出嚟咧，你係抽全間屋嘅空氣嘛？全個 好嘢喎， 佢咁樣做咧，我話俾你聽。真系噶，我又唔敢讲话四个钟，但系总之就系当做你八九点去晾，第二日朝头早起身一定干到透晒。 好，我哋今日就翻嚟做呢个实验，唔得嘅话咧，下个礼拜 擦招牌，唔系，擦明嫂招牌。 阿明嫂就咁，系咪咁样用呢个方法抽你个荷包？系咪抽你干晒？ 系啊，佢冇错，佢都系用一啲嘢覆盖你。 唔使嘅， 抽个荷包 唔使嘅，佢有个我 有自有方法。 我人生中得两个户口，其中一个户口系联名户口嘅，佢自己。 攞 钱嘅， 咁咪好啦。 喂，嗱，两分钟时间，我哋继续 round up， 有啲咩睇？ 喂，另外仲有一个真系几好嘅一个物料嚟嘅噃，系我见过，我就系将佢搵嚟摆咗喺佢话系嗰啲地毡咁样嘅嘢，系咪就系呢一种啊？咩叫硅藻土啊？ 嗱，硅藻土啊，硅藻土咧，其实而家喺我哋室内设计里边咧就经常用嘅。当做如果你喺嗰啲当做你住山顶啊，或者好潮湿啊，近海边嗰啲咧，其实咧我哋而家会用硅藻土咧就去做代替油油嘅。 哇！ 系咁，你代咗油，佢有冇 液体嚟噶？ 佢系一啲。即係藻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可以當即係油漆咁油咗落個牆上。咁、 哦、 油漆油咗落牆會點咧？佢會將你間屋嘅濕氣咧會吸咗落個硅藻土度。 嗯、 但係佢更好處咧，冬天嘅時候你乾燥嘛，佢會放翻啲濕氣出翻嚟嘅。即係佢夏天 喺邊度買呢啲？ 我買咗一嚿，佢係地氈嚟嘅，佢就係擺咗喺你嘅門口嗰度啊。 我知，但係喺邊度買啊？ 咪就係買嗰啲家居嘢嘅地方咯。 龜草圖 咁，如果你又有嘅，你咪要去嗰啲油漆鋪咯。 哦，係有嘅， 係有嘅，有嘅。咁就我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而家做裝修經常會用嘅物料啦。 喂，仲有另外一樣，我就呢個就比較貴，我覺得嚇龜草圖啊。咁如果你講緊，我仲有冇啲平啲嘅咧？ 報紙，舊報紙， 好嘢係嘛？報紙， 舊報紙係點樣咧？嗱，你將舊報紙咧。即係其實舊報紙啲油墨咧係吸濕嘅，好啦，咁你就捲埋佢，咁你就最我就建議係捲落個衣架度，好啦，咁你然後咧，因為如果你枕劈曬啲報紙喺個衣櫃裏邊，你阻地方嘛，你但係捲落個衣架嗰度，然後我嚟掛衫，即係掛衫，咁佢就可以吸濕嘅。 咁咪揩到污糟咯， 我就係話你要知道，你褲就唔好咁樣晾落去啦，但係衫咧你仲可以即係掛住喺裏邊嘅，咁。如果你真係話污糟咧，佢都係污糟咗裏邊嘅啫。咁但係咧，其實唔係，因為唔係好污糟嘅，即係你揾啲深色嘅咪得咯。 OK， 明白曬。好啦，咁今日大家咧揾到啲資料咧，可以幫到自己嚇吸濕啊，咁啊繼續開心啊。好啦，多謝家居明，十一點半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啊再翻。 都要多謝埋明嫂，係啊，特別明姐，特別明姐，明嫂， 你得先，得先。 Thank you。 幾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预计中学跨境学生可以在今个月第二个星期内恢复回港上面授课，小学和幼稚园跨境学生就可以在今个月下旬回港上课。有小學今日已經有30多名跨境生自行預約配額來港上課。有小四跨境學生說，網上上體育課時只能坐在家中，期待回校上體育課能夠盡情奔跑。有小六跨境生說，對比3年前體重增加了10多公斤。逢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說，原本有50多名跨境生報名今日回校，因為交通和未能完成核酸檢測等，最終有30多名跨境生回校。他期望政府盡快公布跨境生免配額和免核酸檢測回校上課的詳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现时社会逐步复常，是合适时间透过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过去3年的抗疫工作，以便应对下一次疫情时做得更好。他强调，独立调查委员会工作不是追究官员或向政府部门问责，而是为日后可以做得更好。他认为，如果政府自行做检讨，可能会受盲点影响。立法會議員陳海欣說，現時應該是看到什麼問題就立即處理，不是等待成立委員會再花長時間研究如何應對問題。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醫務委員會委員林志友說，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不是要追究責任，只為吸取經驗改善下次抗疫工作。今日起，大麻二分简称 CBD 被列为危险药物，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如果进出口、非法制造、管有和服用大麻二分都属违法。海关毒品调查科机场调查科监督李文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排除有本港市民或海外旅客不知道相关法例今日起生效，但政府的宣传足够，加上传媒报道，相信市民获得足够资讯，当局会持续和严正执法。他又说，之前设立的大麻二分产品弃置箱收集到77000多件被市民弃置的产品，如果市民再发现含大麻二分的产品，应该向当局报告和交出。强调，如果有市民或旅客被发现触犯相关法例，当局会考虑每宗个案，如有需要会征询律政司意见再决定是否检控。日本放送協會報導，日本政府考慮放寬對中國內地旅客自去年12月以來實施的入境防疫管控措施，包括不再要求提供新冠檢測陰性報告。 報道話，由於入境日本時的確診比率下降，加上相信中國內地的感染情況正趨於平穩，因此考慮放寬限制，但亦有意見認為中國公布的感染狀況數據缺乏透明度，政府應該密切注視中國的疫情趨勢，慎重考慮情況。日本駐華使館已經在上月20日宣布恢復審批和簽發中國公民的赴日簽證，日前中方亦已經恢復審批和簽發日本公民來華簽證。外交部早前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將疫情防控政治化，認為應該取消針對中國的限制性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願同各方一起為中外人員的正常往來創造更多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58点，升114点，成交金额7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9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6.02元，升1.02元。盈富基金22.1元，升1毫。腾讯控股381.8元，跌4毫；美团系180.6元，升6元；阿里巴巴110.3元，升2.7元；商汤3.01元，升1.7元；比亚迪股份259.6元，升14.6元；南方恒生科技4.57元，升咗9.8元；中国平安61元，升3毫；港交所351.6元，跌咗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30.0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2，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經平均指數報27,375点，升48点。港金報18,010元，升咗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41美元，賣出1,926.9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佐敦德城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德城街去返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市道之间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活动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介乎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大家都要留意返。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向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要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咗谋求更加长远嘅发展，开启咗一段佢自己都冇谂过嘅崭新人生规划。顾清如同思源嘅重逢，引起唔少嘅现实问题，令佢哋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嘅思考。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啦！ 我个身壮力健啊！ 系啊！ 喂，未过新咩啊？新十五啊，都仲可以同大家就拜年 啦！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 事情喺咁多位， 梗系啦，要身体健康嘅话，梗系要听住取上啦！ 多谢多谢。 但系呢一排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你过年嘅时候咧食太多嗰啲煎炸嘢，所以咧无端端嘅话咧生烂，即系烂口。 烂嘴啊！ 好彩大 唔系食嘢都会烂嘴。 我有时唔觉意。自己又及到自己個， 啊、 開有及著嚟， 因為多咗好多呢啲嘢咯，生飛枝啊又成喎。其實係咪譬如生飛枝啊，佢喺裏面啦。如果係生呢個嘴瘡嗰就喺出邊啦。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話，喺中醫嘅角度又有唔同嘅解釋㗎？ 唔係應該咁講，佢生呢一種嘅唇瘡或者飛枝都好咧，佢通常都有兩種嘅，一種叫做殺火。一種叫虛火，係啦。咁睇下你，如果嗱咁啱你食個熱氣嘢，咁啱嗰輪又夜瞓多咗，咁啊個人咧本身亦都係少飲水，又少食菜， 冇錯。 咁呢個就係通常係實火， 實火 係啦，同埋咧佢嗰個瘡咧突然間嚟嘅，咁樣又紅啊，又腫啊，又痛啊，又大粒啊咁樣， 係啊，火山爆發㗎， 冇錯，呢啲就一定係實火。咁但係虛火嗰啲咧就係代表佢一樣係生即係。口腔，咁啊，現代醫學叫呢啲咧就口腔黏膜部潰瘍， 哇， 潰瘍， 係嘅，係嘅。 咁佢潰瘍嘅喺個原因咧就係抵抗力下降，身體個免疫系統唔夠強壯，咁佢可能已經冇食熱氣嘢，佢已經好早瞓，佢已經飲咗好多水，食咗好多蔬果，但係佢都唔知點解啱啱呢頭係又起又退，又好難先退，但係又好快又起。今日左邊呢度啱啱退，右邊又再起過啦，反覆不斷。呢一種就叫做虛火。 哦，即係同食嘢冇關啦。 係啦，同佢體質有關。 啊嚇，同體質有關。 所以咧，首先即係話有分別，我哋要一定要分清別楚先。如果你將虛火嗰个病人当咗实火咁样去用方法咧，佢就衰硬嘅，系啦，因为佢点解咧？嗱，虚火嗰个咧系身体里边嘅阴润嘅物质唔够，身体抵抗力弱噶啦，已经。如果我哋去对于实火治疗嘅人士咧，就要用清热啊、解毒啊、去湿嘅方法，咁就将佢啲污糟嘢咧就带走嘅。咁如果虚弱嘅人又用咗呢个方法，咁佢就会令到佢嘅身体 虚 上 加虚， 越生越多。越嚟越大粒， 越生越多， 系啊， 越嚟越大粒， 系啊，我真系试过有一段时间嘅话咧，个口腔里面可以生四粒啊， 系好生， 有啊，我听 痛到啊，饮水都痛噶， 系啊，真系越大粒咪越痛咯， 系啊， 咁所以有啲咧，譬如话嗱，佢又以为生飞枝系热气， 一定以为 系咯，佢就去 又饮凉嘢， 系啦，佢就饮凉茶好。佢又成日都，我都唔明啊，点解饮完都仲系咁生，仲要生多咗， 仲要觉得个人晕添啊！ 冇错，所以咧，如果系虚火引起嘅咧，就通常我哋会建议饮糖水。 系啦， 咁正 水， 生飞枝饮糖水 OK 喎， OK 喎， 你即系要饮翻啲滋润嘅，因为你系虚系阴虚阴润嘅物质唔够，糖水咧就比较滋养。 边类型嘅糖水啊？ 嗱，譬如生活里边咧，我哋当系你饮雪耳木瓜糖水啊。腐竹白果糖水啊， 好嘢喎！ 咁你就唔好饮嗰啲姜咯。点 解你系白色嘅？所有个糖水都系。 又冇绝对嘅，系啦，冇绝对，呢个系冇乜所谓嘅。咁但系，譬如话你嗰啲咩姜，嗰个番薯糖水有阵时会 有 姜， 重姜就唔好啦。 或者系啦，汤圆嗰啲都有重姜嗰啲都唔好啦，因为你本身已经系个伤口痛啦嘛，你再揦下佢咪更加痛咯。咁啊，同埋咧， 我有时啊中意咁样痛上痛。 系啊，搵啲盐揦佢，喺伤口度撒盐，咁啱。 好嘢嚟，好嘢。咁所以 觉得佢揦揦。 系啊，好开心噶，好快感嘅。 如果应该咁样讲，如果系实症嘅肿大粒嗰啲嘅，系真系好嘅。 真系噶， 系啦，因为杀喺个盐咧，我哋而家好多人就话佢杀菌啦。咁但系我哋用翻喺中医学角度咧，盐咧就咸，咸味嘅嘢就下火，下火就可以帮佢收。 呢个就系实火， 冇错啦，呢个就系实火，啱用嘅。所以如果阿小强讲话咸鱼头豆腐汤呢一啲嘅以前煲嘅汤咧， 系 真系对于胃火有降火作用嘅，系啦。咁啊，但系即系有啲人就惊住咸鱼又会唔会唔够健康咁解，咁所以而家现代又会 少 讲一啲， 但 系 好好饮啊呢个汤。 所以咧，唔係成日飲，間唔中一次半次有幫助降下火咧，就係、是、可以嘅。咁一定要加豆腐啊、肉片啊一齊去煲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幫助清降胃火嘅。因為我哋講胃火咧，同口腔，我哋中醫角度口腔嘅疾病咧，就同脾胃相應。脾開竅於口，其華就在唇。咁所以喺個脾胃就喺五官反映嘅地方就喺個口啦。咁佢榮華所在嘅地方咧就喺個嘴唇。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佢口唇出現瘡，或者口腔裏面出現瘡，咁我哋成日都講啦，痈疽即係啲瘡科嘅嘢咧，就源自火毒生，係因為有火、有熱、有毒。毒嘅意思即係急嘅意思，嚟得急，咁佢咁樣先會生長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用翻一啲清熱泻火嘅手段。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可以食翻多啲菜，少食煎炒嘢，咁我哋個人補充翻多啲水分，咁呢個方向咧就係、是、好快可以將個問題去平衡翻嘅。最緊要仲有一樣嘢係咩呢？就是我成日同啲病人讲嘅，就是早唞咯，唔好太夜瞓。 咩意思啊，小姐？ 早啲 早唞咧，个语气都 好紧要。早啲休息。 早啲嘅意思会唔会系有时间性噶？可能夜晚十一点之前好瞓觉啦。 都唔需要啦，就有得瞓就多啲瞓咯。系啦，真系嘅，因为点解咧？如果当我哋嗰陣時病緊，我想佢快啲熄火。嗱，個火旺啊嘛。如果我今晚冇嘢做，我個人都攰攰地，我就算夜晚七八點食完飯，九點冇嘢做，我瞓啦。就瞓啦。咁你瞓多一兩個鐘頭，你嗰個身體平和啲，你嗰啲瘡快啲修復，即係口瘡嘅現象，因為你個免疫系統經過休息。可以恢復得快啲，咁你嗰副摩打唔使再喺夜晚行得咁耐，個興就冇咁興啦，咁亦都係會快好一啲嘅。所以咧，我哋真係嘅，你能夠早啲休息，你遠勝過你食幾劑藥。 咁系咪真系虚火同实火？我 都都 要 早 啲 早 唞， 冇错啦， 都要早唞。 早唞啦， 唔怪之，有时你会听啲人讲嘅就系话啊，呢一排咧可能瞓得少啊，或者你会燥同埋会上火，就系、是、 咁 样嚟。咁 佢上火，咁当然啦，你又会兼住有啲嘢啦。头先可能有啲人系中意食咗啲煎炒燥热嘢， 系啊， 有啲咧就中意食朱古力， 系 啊 火锅呢啲都系容易上火。 嗯， 咁但系咧，我哋亦都有遇到有啲人话，我都唔食呢啲嘢嘅，但系我又會有呢個症狀喎，咁可能咧，我哋都要會諗到會唔會同佢頭先提過有一種就係作息因素啦，佢唔夠休息啦。但係有啲人咧就可能出現一啲即係心情煩鬱啊、煩躁啊、情緒而導致到個人放鬆唔到，咁佢都有機會出現有呢啲現象嘅。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或者咁樣去講，分開翻頭先虛實兩者嘅人士。 實熱有火嘅，除咗早啲休息，食多啲蔬菜，咁我哋都可以飲啲涼茶， 嗯、 去幫個身體裏面嗰啲熱快啲帶走。咁、嗯、最簡單自己做得嘅涼茶， 嗯、 譬如話我煲一下啲五花茶， 嗯、 啊，我唔使用齊曬所有材料嘅，我淨係用金銀花、白菊花，咁就咁煲水代茶飲，咁、 嗯、 就已經可以清咗我哋嗰啲內熱，咁、 嗯、 啊等到我哋個人咧就冇咁多呢啲口瘡咯。 嗯嗯 咁但係有陣時候呢啲嘢都苦㗎喎，咁啊細路仔呢又未必真係鍾意飲啦，咁啊細路仔又有生痱滋呢、 嗯、 就可以用竹葉。 竹葉。 係啦竹葉。咁啊藥材鋪有得賣嘅，咁、 嗯、 可以買兩扎竹葉啦、 嗯嗯、 跟住呢就用啲水牛角絲。啊，水牛角，冇錯啦，都係藥材鋪買到嘅。好多時候咧，呢啲喺小兒嘅開奶茶裏面啊、 嗯， 都會見到有一紮嘢白色嘅，好似刨出嚟 咁樣啊， 好似啲發泡膠咁樣。 哦，係啊，係啊， 係、 啊啊、 一粒粒嗰啲啊， 一唔 係 啊，係好似一紮嘢 係刨出嚟，冇 錯啦，好似啲刨啲木糠咁樣一紮。 係係，我見過 嗰啲就係水牛角絲。 嗰啲就水牛角絲啊？ 嗰啲就水牛角絲，係啊。 哦，我 又 係木糠嘅， 點解要俾啲木糠嘅 先 知啊？係啦，咁啊嗱。竹葉啦，加水牛角絲啦，咁啊，因為竹葉 煲水， 咁佢本身都冇乜味嘅，呢、 啊、 兩樣嘢都冇乜味、嗯。你可以想去甜少少嘅，你可以加，你等煲完之後加少蜜糖撈嚟飲咯，咁、 嗯、 就可以清心除煩。咁啊，對於咧啲口舌生瘡嘅現象咧，就有舒緩嘅。 大人細路都啱， 大人細路都飲得嘅。咁、嗯、啊，以前即係好耐日子，當啲細路仔有陣時啊生痱滋啊，屙尿又赤赤痛啊， 敏疹啊， 係啊，個人敏啊，瞓覺咧就碌嚟碌去都瞓唔著啊咁樣。咁嗰陣時候咧，老豆就教落啦。咁啊，去以前啊嚇，就去啲公園啊，有啲種咗啲竹樹嘅地方咧。就掹嗰啲竹葉卷心啊，啱啱佢卷住仲未長出嚟嗰啲，就掹翻佢三四十支，跟住咧就洗乾淨佢咧就煲水飲、 嗯。 第一就冇乜味清涼，第二咧就可以清心除煩解熱。 第三唔使錢。但千祈唔好做， 而家千祈唔好啊！你唔識啊，危險啊， 危 險啊！係啊，冇錯，而家 摘嗰啲咩葉啊？ 冇錯，以前嘅年代咧，佢哋就因為可能有啲地方佢係專係種咗，係啦，可以咁樣用嘛。咁、 嗯、 所以咧，佢就仲要講求係乜嘢時間去摘嘅喎。 哇！ 佢就唔係話你隨時行埋去就摘啦咁樣嚇，咁啊。多數係要講話係臨天光、天蒙光嘅時候，啱啱凌晨五六點嗰陣時候咧，就打完霧， 打霧氣 啦，打霧氣嘅時候，嗰啲竹葉仲有啲露水咁樣，喺嗰陣時候掹嘅竹芯去煲水飲嘅效果清心熱咧，除煩躁咧。就最好啦咁、 啊、 樣，咁但係而家呢啲全部咧就藥材鋪可以買得到嘅， 咁啊買啦， 係啦係啦。 如果唔係天蒙光一早你就掹噶啦，係啊，我已經瞓唔夠四點鐘起身，幾興啊，去到俾人掹曬。 咁啊，所以咧唔係係即係冇辦法噶嘛，有啲人真係佢掹唔到，冇得買咁樣，咁啊自己去藥材鋪揾咯，係嘛？買唔到捲心嗱，竹葉捲心係一種藥材。 哦，竹葉卷心 係啦，咁啊，若然竹葉就一扎扎嘅，就另外一種，即係其實都係同樣係竹葉、 哦， 只不過竹葉個卷心嗰個位咧，佢、個清心嗰個效果 勁 就再強啲，係咁啊，其實本身佢都係竹葉嚟嘅啫， 好， 咁啊可以咧就用呢個方法咧就有清涼又好飲，大人細路都飲得，虛火嘅人都可以， 虛火係 啦，虛火都可以，因為你有落咗蜜糖係滋潤嘅， 甜。 系啦，咁啊甜甜润润，咁佢就可以有一个滋阴功效咯。咁、 嗯、 所以泻火嗰啲就饮凉茶，如果虚火可以饮下呢一啲滋润嘅，咁、 嗯、 啊简单，或者当然啦，你可以煲一下啲。平時嗰啲竹蔗茅根馬蹄水都係潤嘅，呢、啲都可以即係作一個滋潤咯。 知道。 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口瘡有潰瘍，頭先我哋提到話揾啲傷口揾啲鹽去揦佢咁樣咧， 或者咩西瓜霜啊嘛。 係啦，係啊，呢一啲方法咧都係傳統方法，係有效嘅。咁但係當然有效嘅定義咧就喺。嗰、那個潰瘍嘅情況唔係太嚴重嘅時候，如果你嗰個潰瘍成個五毫子咁大， 哇！ 咁你 有冇咁大？ 有噶，嗱有噶，真係會可以好痛噶。 哎呀， 因為我試過。 你得罪咗邊個啊？ 點解要去到五毫子你先？ 唔係咯，一毫子你唔搞。 嗱，系点解会有咧？嗱，例如啦，嗰次咧，可能我就系食咗少少一啲人哋榨脆咗嘅花生，咁啊，可能工作因素啦，唔够休息啦，个人咧就有啲燥咯，咁啊，好啦，见到香口嘢又中意试下啦，咁样一食就起血泡啦， 哇！ 咁个血泡 系啦， 起血泡 会咬佢， 冇错。嗱，就系你讲呢句啦，想就最好唔好做啦。咁我嗰次咧就做错啦。咁佢就喺个面珠灯里边嗰个内壁嗰度咧就起咗个血泡， 哇， 阻住你咧就觉得好唔耐烦，好唔中意嗰样嘢。咁啊胀咗个泡出嚟都唔系细嘅，咁啊啱啱你只大牙一咬咧就可以咬到佢啦， 好爽啊！ 咁一咬咗就啲血就出咗嚟啦， 系啊。 但系跟住嗰个位就有细菌感染啦， 冇错。 咁跟住就变咗五毫子咁大咯， 恭喜你啊！ 痛到咧， 再唔搞变一蚊添， 好惊。 系啊，一定有试过噶咬血泡， 痛到咧根本。上讲嘢咧，你都讲唔到 嘅， 好痛。食饭亦都食唔到， 完全冇心机，做咩都冇心机。 至多嗰几日最开心就系饭，总之食热嘢全部唔得。咁啊食咩咧？只有食生冷嘢咯，又系食雪糕。 系啊， 终于又藉口食雪糕。 得唔得噶？食雪糕甜甜， 你唔得会晕噶嘛？个人你饭又唔食得，乜都冇，你血糖都低啦。咁你都系要顶住档先。咁但系当时咧就用咗呢啲西瓜霜咧，因为个伤口太大啦，根本上就控制唔到嗰种方即系痛。咁啊，最后咧就都系去啲药房度啦，睇下有咩方法啦。咁啊，当其时咧都学识咗一个新嘢。咁啊，有啲非药品嘅啊，例如好似有啲好似明胶一啲 gel 咁样，有啲系蜂胶类制品咁样，咁样咧就可以搽喺嗰个黏膜伤口外边， 封咗个， 封咗，好似整个薄膜 系 啦，直情喺个面嗰度咧就挡咗。 嗯， 哇，跟住一挡住就试下食嘢饮水，全部隔晒。 系啊，我知啊。 哇，开心晒， 系啊， 因为你 又食炸花生噶咯，又 嗰支嘢好细支嘅啫，但都几贵下噶，我记得。 有都唔系嘅，有啲好平嘅。 系咩？ 嗱，当初咧我去买， 我上次好似买好贵嘅。 嗱，我初头去买嘅时候咧，都即系我好少接触。咁去买啦，咁佢就先生你试下呢支啦，搵个棉花棒咧就搽落去啦，咁样咁好啦，咁好，因为实在一搽就舒服咗，跟住咧就系咁又食嘢啦， 系 咁一食嘢，因为肚饿啊嘛，你两日三日都冇得食，咁肚饿食嘢啦，咁食完佢又甩咗，咁你又搽过，咁你又食又 系啊，要咁啊，不停咁重复， 系啦，重复做，咁但系唔紧要咧，因为你食嘢先会整甩佢啫， 冇错。 好啦，咁好快用完啦，就冇去到嗰间药房，就去第二间谂住配啦，咁就啊，先生。呢支嘢你喺边度嚟噶？我话咪去药房买嘛咁样。佢话我介绍你第二支啊咁样。我话点解咧？呢支几好啊咁样。佢话你系古代嚟噶，而家有喷噶嘛？你中我支棉花棒去撩，佢咁烦啊？ 系咩有喷？ 系即系啦。咁我话唔系药，唔系我唔要药物嗰只噶系嘛？佢话唔系药物嚟噶，有啲系蜂胶制品啊。咁佢有帮助即系消炎啊，又可以减低系啦，又可以有帮助保护啊。咁亦都唔属于药品类嘅嘢，咁你亦都唔需要担心啊。大人细路仔都可以用得咁样。咁即系有阵时候我哋都可以用下呢啲方法，即系除咗我哋平时用西瓜霜呢啲方法都系好有效。咁但系咧，用下呢一啲嘅方式，如果对于啲伤口大啲嘅咧，都会系舒服嘅一个方法。 明白，好啦，咁今日我哋就系讲呢个口舌生疮，我都讲咗好耐啦，系咪？都讲到生疮，咁下个礼拜再讲其他嘅话题。 系一团和气啊，记住，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要超越什么，你只可以死。 Yes, bye. 再快，再笑，停下。 拍拍掌声，你太会赞扬。又又又赞成外爆流行，快我爱粉接受。什么事获得胜利前，以使你怕死到躺下，间中入搏一次老爸。 中午十二点钟啊，听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廿二度气温今日暖好多啦，相对湿度72%。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咧风势较大，星期五、星期六间中有雨，天气会清凉少少。下个礼拜雨势逐渐减弱，天色明朗。翻嚟风骚浮人，最后一个钟头会有客家婆来了，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 标或盗版行为报告特别指出，微信的电子商贸生态系统是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的艺务产品平台，用户透过微信平台分发和出售有关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处同时表示，百度网盘和淘宝等七个中国实体市场继续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中方早前批评美方有关做法，形容是不负责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考虑放宽对中国内地旅客自去年12月以来实施的入境防疫管控措施，包括不再要求提供新冠检测阴性报告。報道說，由於入境日本時的確診比率下降，加上相信中國內地的感染情況正趨於平靜，因此考慮放寬限制，但亦有意見認為中國公布的感染狀況數據缺乏透明度，政府應該密切注視中國的疫情趨勢，慎重考慮情況。日本駐華使館已經在上月20日宣布恢復審批和簽發中國公民的赴日簽證，日前中方亦已經恢復審批和簽發日本公民來華簽證。外交部早前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將疫情防控政治化，認為應該取消針對中國的限制性、歧視性限制措施，中方願同各方一起為中外人員的正常往來創造更多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间中有雨，天气是清凉。下周初雨势逐渐减弱，天色较为明朗。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较昨日高三度左右，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13点，升71点，成交金额7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9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2.04元，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系75.78元，升7.8元。腾讯控股381.2元，跌1元；美团179.4元，升4.8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咗2.2元；商汤系3元，升1.6元；比亚迪股份258.8元，升13.8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升7.6元；中国平安61元，升3毫；理想汽车103.4元，升8.4元。

有出声啊！ 系我知道，老鼠，我知道点解。 系啊，老鼠，唔系老鼠，你叫我老鼠。我因 为 你 惊。老鼠啦，我知点解，我知，佢叫楼前斗后。 哦， 楼前斗后 系啊，两个钟头都冇乜点开声。 系啊，楼前斗后，佢保留实力， 有力系咪而家？ 重有啊，系马，好多马嚟，我使惊你。 系喎，你姓马噶噃？ 系啊， 叫马力水。 我讲到明噶啦，呢一铺。翻身， 你系 翻身， 你系自好啊！ 大翻身， 系啦，大翻身系咪？系啊，最近反转再反转之后，我就变翻有嚟。 李若龙门，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咁就好啦， 好 啦，嗱，咁啊，客家婆咧，检嘅咧，教梯时间咧，诶，阿推人解危唔跌攞名计嘅，危国爹咧，些时嚣嘅，我哋细个嘅时候啊吓，咪成日都可以睇嘅就 系 粤语长片 啦， 将会由白燕啊。 系啦， 于素秋、曹达华 真系好多嘅。其实有好多前辈咧，我觉得啲戏咧系真系好好睇噶。嗱，点解咧？刘太时间降下咧，我 C S 佢系咪晏昼做噶？ 其实咧， 朝头早又有， 一日里边 有好多， 上昼 有， 晏昼有， 夜晚都有， 十 一点过后， 要夜 咯， 要真系要 夜， 星期六晚又有，凌晨又有。 其实有时咧，你有冇觉得都几惊噶？ 点 解 啊？ 因为全套戏里边都走晒噶啦， 冇错， 系啊， 冇 话惊嘅， 夜晚黑嗰啲时间啊， 咁实系 啦，黑白噶嘛， 系啊， 我吓跳嘅有时会，即系有时你睇睇下，你瞓着咗啦，跟住咧你我想说， 见到黄文玲系你起身啦， 系啦，嗱咁其实你真系有好多嘅前辈咧，其实嗰度真系好好， 好好睇啊， 同埋其实都系陪住我哋成长嘅。我就想问下嘅就系，如果冇要嘅基地要啲咧，即系嘅条看歌条长片咧，然后基地 梗系记得啦， 有冇啲长片你好记得？ 有啊， 有一套叫《黄毛》。无怪人，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萧锦 系啊，萧锦啊， 萧锦好高嘅， 黄毛黄毛怪人咧就粤语片嘅 Frankenstein， 外国有 Frankenstein， 香港嘅粤语片咧有黄毛怪人，我唔 exactly 记得点解黄毛怪人会系怪人啦，但系阿萧锦系一个演员咧六。尺几七尺， 好高噶！ 全港差唔多最高嘅一个演员，咁佢个样又怪怪地嘅，即系真系好似 Frankenstein 咁样嘅。 系啊，冇错。 咁佢做呢个戏咧，好得人惊，当时好得人惊。 系啊，冇错。细个嘅时候有呢啲咁样嘅记忆噶，嗬。 仲有一套爱情叫《含泪的玫瑰》，你记唔记得啊？ 含泪的玫瑰， 含泪的玫瑰。 呢啲名，呢啲名好普通。 蓝红， 胡枫，好似系， 蓝红， 好似系。 好嘢， 系好似系。 劲啊你！点解系含泪的玫瑰啊？ 我唔记得点解含啦。 总之系好多 累，累到你， 其实啲嚟嚟去都系嗰啲噶啦，又完啦，穷家女、富家仔，我唔记得啊。仲有一，仲有一套有题叫《两傻游天堂》，就 系 新马仔邓继尘。你问我，我随时噏咗好多套， 真系。所以我谂，我哋以前 系 好难忘。所以咧，你会觉得到而家嘅话，我哋其实基本上咧，大家坐埋一齐，哇，讲到呢啲，我 新仔唔 超好睇啊！ 仲有一个演员， 要有机会睇下 李鹏飞，系咪李鹏飞啊？对唔住，李鹏定李鹏 长。 射出探长嗰个 系啊，李鹏飞， 李鹏飞嘛系咪？ 系啊，大众战舞 探长多啲，李鹏飞， 李鹏飞啊，李鹏， 李鹏定李鹏飞啊， 李 鹏飞哦， 系啊系啊系啊， 曹德华咧就做好多角色 嘅， 系啦，但系嗰个李鹏飞净系做探长， 系啊，斋做探长嘅，佢哋嗰时候真系嘅，正如你所讲，就萧锦叔叔嘅话，就永远都系做嗰啲 怪 人 啦， 外嗰啲系外佬啊，或者系点样？ 佢哋嗰啲 opening 好正嘅，你咪卖你噶，系卖你噶，砰，跟住死咗，跟住就 V 户，然后九九九，系啊，九九九离奇三凶手，系啦， 好犀利， 好正， 有 正，即系有晒开头。 另外一个专做飞仔叫麦基，记唔记得？ 麦基有 专做飞仔嘅，咁啊李香琴咧专做奸飞嘅， 系啦，黄万妮又专做嗰啲嘅就系 家 婆，系啦，恶家婆， 白燕咧就专做诶虐心 家嫂，系啦， 张会友就呕血嘅， 冇错， 唔系张会友啊， 吴楚凡呕 血 多过张 呕啦， 张会友好少呕，因为佢比较肥啲，佢呕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嗰阵系食得太多， 佢少呕婆，少呕婆， 好少呕嘅，系吴楚凡先至呕， 张英 手张英都呕。好嘅，張英因為有時會寫啲做有 作家嘅， 就 係 做作家，係啦，跟住咧就係成日啲阿紫羅蘭就會走嚟問佢咧，就係話係啊，你點解要咁樣，唔好咁辛苦啦咁樣，係啦，嗱咁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嘅話， 當然仲有童星馮寶寶， 當然 不凡不凡， 李小龍都 係 啊， 好啦， 好多產嘅童星， 今日你要李如翻身啊嘛，仲有冇嗰啲以前嘅語長片嗰個你係好記得㗎？好驚 嘅又得，又或者个产品睇完又睇，睇完又睇，你又会觉得唔闷嘅。 我中意睇啲大戏， 嗯， 系啊，即系督督撑啊，我 又要睇乜嘢啊？哇，我知无头东宫三太子， 系啊，呢啲好睇啊，或者咩咩 狸丽珍、 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得都系狸丽珍同埋李香琴， 系 系啊，啲太子换晒俾 系啦，换嚟换去，仲有仲有就系嗰个叫咩啊？黑面一边嗰个啊， 嗰个叫做 西， 我知你讲边个，一边白一边黑咁 啊，系啊系啊，嗰个好睇。 哦，你讲紧嗰个系钟无艳吓母亲， 钟无艳 系啦，哇，好彩知道你谂乜嘢啫。好啦，嗱，其实咧对于黑假婆来讲咧，危些些时候敲钟意 con 嘅，危钟意 con 嘅就系杯仙姐姐， 哦， 冯宝宝啊， 杯仙系咪夜光杯啊？ 夜光杯， 夜光杯啊， 其实好犀利，你成日都喂喂喂喂， 系啊，好正啊， 系啊， 效。你哥咁讲咧，嗰个叫做如来神掌都系噶， 如来神掌非常 啊， 柠檬咧只手掌喂喂喂。 系啦，如来神掌第九式啊，天残脚啊嘛，大家都仲记住 系 咪？ 神掌嘅配乐一响就系啦， 哒哒哒哒哒， 而家有啲周星驰戏都用翻， 冇错，因为佢基本上嗰啲武林大会就系咁样，跟住咧两行啲人排晒喺度，有白眉教啊，又唔知咩教啊， 由师兄师姐 系啦。嗱，我以前我就记得咧睇过有一套咧，我系好惊嘅，细个嘅时候睇完之后，我觉得嘅就系佢又唔系鬼戏，其实讲紧咧就系一啲嘅就系比较系封建思想啊，系要个人唔系，系要啲人咧系要生到仔佢先至得，就希望咧成日都要生住个仔嘅，跟住咧就有一个人咧就是一个癫婆嚟嘅，就成日都话俾翻个仔我好嘢， 白燕叫丰富， 我觉得系好惊噶呢一套， 丰苏凡个丰嘛， 系啦，丰富佢就系叫丰富，咁而且咧嗰嗰个咧就丰富咧就系佢个妈妈嚟噶嘛，系。黄曼妮饰演噶嘛？ 每一晚 咧，系啦，佢就话个村嗰度闹鬼啊，就成日都听到咧，就有一个女人咧，好惊咁样就讲咧，俾翻个仔我个仔啊，仔啊，俾翻个仔我，就系咁样。 哇，呢个 就因为佢生唔到个仔，就俾人哋抨出咗个家门嗰度，系讲嗰啲封建嘅思想噶，好犀利。我觉得呢一套睇亲都惊噶。 以前咧呢啲粤片咧，即系抓晒好多人嘅注意力。我记得我爷阿嫲一路睇到闹。谁家 冇错冇错， 好似你啲 fans 一路睇到闹， 系啊，呢个咪梁继章啊，呢个咪李丽蕊啊，岂有此理啊，不知所谓。 边个啊？我摘佢名叫班长。 呢啲先系最 top 嘅 fans， 呢啲 fans 呢啲先系天字第一号嘅 fans。 唔系啊，我叫阿班长 Amy 处理一下先， 我扯开。 系啦，嗱咁其实讲开话呢一样嘢之外嘅话，我觉得系呢个丰富，我觉得好得人惊啦。仲有一个，我唔记得嗰个系边个嚟嘅，唔系佢有一首歌唱，一唱亲我哋就好惊啦。 咩歌？ 胡枫丽桂 咩戏啊？唔知 我就系唔记得啊！但系嗰时候咧，你因为唔记得咗系乜套咩嘅戏啦，跟住咧你一睇嘅时候咧，佢突然间佢就会着住个斗篷，跟住出嚟唱呢一首歌叫《丽桂》。 边个演员啫？ 应该系胡枫 丽桂。 系啊， 胡枫扮丽桂就好笑嘅啫。 你好难讲噶，佢有时佢里面有一啲嘅剧本嘅写写下嘅话，好可能 我唔记得。 你哋冇睇过啊？ 冇。 我净系有一个咁样嘅印象，系咧。 系 咧，佢又好似扮到一个蝙蝠侠咁样，总之佢着几件黑色嘅斗篷出嚟跳舞啊！ 真系， 我净系记得咧，如果咧行雷劈朵花咧，即系有人咧啲女仔咧吓遭殃啦咁样。 冇错，冇错，有好多呢啲咁嘅经典嘅场合啦，嗬，系啊，有时嘅就唔单止话就系落雨劈朵花啦，就无端端佢 pan 落去又见到两对鞋， 系 拖鞋， 跟住再 pan 翻上去见到天光，你都知发生咩事。 跟住 个 蚊帐喐下喐下， 系啦，冇错。 跟住米意成吹， 好含蓄嘅。 跟住一女。朱哥就喊， 系啊， 我会负责。 系啊，你叫我咁点算咧？咁样，好开心嘅， 系啊， 好开心。 你唔觉得好开心？ 我睇嗰啲观众开心，好开心啊！ 你明噶啦嘛，系嘛？你唔需要做即系画公仔画出场嘅。仲有你以前嘅就系有好多人嘅，基本上喺女期你又会知道你个死肥仔，系啊， 中床妹嗰啲又 好睇啊！ 陳 老 珠咯， 老珠啊，蕭芳芳， 老珠蕭芳芳， 呢個係工廠妹萬歲， 係 咪？ 我喺戲院睇過，記得 冇錯。而嗰時候我特別喜歡嘅就係蕭芳芳姐姐，我覺得蕭芳芳姐姐 工廠妹冇蕭芳芳咁， 冇 係咯， 冇。但 係 我好中意蕭芳芳，因為我覺得佢比較西化啲嘅。 嗱，其實 正常嚟講， 我記得陳老珠嗰套工廠妹咧，我係拜年嘅時候咁去一個親戚屋企啦，咁跟住啲表兄妹就話。喂，佢哋去打牌，我落去睇戏啦，咁样 咁好， 就带咗我落去附近一间戏院睇工厂妹咯。 系咩？ 仲有一样嘢好特别， 好正啊！喺戏院播嘅咩？ 所以场面都喺戏院播噶啦。 我 系 啊，你以为真系净系拍俾电视？ 我系啊，我以为系拍 全部喺电影院播 上过噶。 系咩？ 好啦，咁啊，首先咧，好啦，咁啊，都可以做咯。做咧咁一到陈宝珠，即系个镜头一落陈宝珠个面上咧，拍手啊，全个观全个戏院 咁坚啊！ 你谂下嗰阵时陈宝珠几红， 系好犀利。 个镜头一讲陈宝，一影一，唰，陈宝珠啊！所以嗰阵时都有个广告 嚟啦， 系啦，有个广告叫陈宝珠嚟啦，大家让开，因为陈宝珠嗰阵时真系全城嘅目光聚焦点。 系，但系宝珠姐真系好好人噶， 系咩？ 宝珠姐系好好人，我同佢去过旅行咯。 哦，点解 嘅？因为就系有一个嘅机构，佢就请我哋会同埋有一啲嘅后细细路仔，咁啊一齐咧就去瑞士度玩。嗰次有啲咩人咧？有阿宝珠姐啦，有我啦，有叶童啦，再加埋 Louis Castro。 哇！ 开心到黐线呢个 剧， 系啊，同埋佢真系好好人嘅。详细系咩嘅话，有机会再同大家 讲啦。 好啦，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嘅粤语长片啦。 系啊， 我觉得真系呢啲系我哋嘅即系文化遗产嚟嘅。大家有机会嘅话。你唔好以為佢老土， 係啊， 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你真係要睇。 仲有一樣嘢， 香港 係啦，睇翻舊香港啲景色冇噶啦，而家 係啊，哇，尖沙咀幾闊啊，嗰啲街 又冇乜人，幾靚， 係啊，單程巴士啊，拉開個洞門， 或者咧效忠醫啊， 我又效忠醫啊， 仲因為我哋 con 啊，而家迷上 con， 而家我 有咩地方可以睇㗎？ 唔知啊， 我諗係點 解冇啲經典台咧？ 有啲電視台嗰啲網站有得睇， 或者咧效忠醫 con 啊， 係啊，好中意。 有时嗰啲咩魏楼春晓嗰啲都好好睇。 魏楼春晓边个做噶？ 魏楼春好多人嘅，好似七十二家房客咁嘅。我哋以前细个个老香港咧，咪好多人都会住嗰啲板间房噶嘛。 系啊， 唔系即系唔系冇门噶嘛？ 一块布 嘅啫， 知我屋企都系咁 嘅。系啦，咁啊里面又住啲咩人咧？吴楚凡啊、张英啊、张活游啊，咁样个个都系做唔同嘅职业嘅。咁 跟住咧就系 陶三 包租 嘅 包租婆 啦， 系啦，咁就系佢包租嘅。 仲叫大声婆咧？ 系啦。咁跟住咧就係仲有陳立品咧， 係啊，依三個即係呢個當年嘅一個包租婆必選角色， 嗰個應該係馬少英， 係 係啦，馬少英，馬少英有時都會做下家婆嘅，係咁啊，魏樓春曉就係其實講緊佢哋住喺一個就係爛嘅樓嗰度啦。 今日仲教唔教？跟住你冇時間， 咁我哋嚟啊！ 我今日太開心啦， 唔係因為我就一諗起呢個，我已經好開心啦。好啦，咁啊，首先第一個嘅話咧，頭先咧我已經講咗啦，杯仙姐姐我真係好中意佢，我覺得如果我第時大個咗，好似佢。咁就好啦，童星方面嘅话一定走唔甩啦。边个啊？ 冯宝宝、 冯包包、 冯包包、 包包、 冯 包 包， 我觉得佢好靓女啊！冯包包、 冯包包、 包包、 包包， 嗯，冯包包。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呢个恶家婆系边个啊？ 黄 money， 黄 money， 黄 money， 系啦，黄 money， 冯包包。系啦，第三个就系魏楼春晓，头先我哋有讲噶啦，食碗面 反 碗 底 嘅吴楚凡，吴楚凡系比较似嘅个发音系吴楚凡， 吴楚凡 系啦，呢个差唔多。好啦，第四个啦，头先你有讲到啦，你就话啊，你中意睇啲粤剧比较多， 系啊， 其实佢好多时候都会做嘅， 好多啊， 紫钗记哇，好睇不得了， 系啊， 你要睇黄三客嘅梁醒波， 冇错。 好啦，我而家讲紧嘅呢一个就系无头东宫生太子嘅 吴 丽珍， 吴 丽珍，如呢战， 如呢战， 如 呢战， 呢战 系啦，呢一个犀利啦，系咪？细细个已经崭露头角，可以讲低嘅就系我哋嘅就系华人。方面嘅一个非常之犀利嘅功夫，李小龙， 李小龙 系啦，就系李小龙啦。 佢做童星嘅嗰阵时， 系啊，细路长咪佢咯，好精灵啊！好啦，跟住我哋呢个咧就好犀利啦，呢班飞仔社会嘅败类 ，Lucky，Lucky， 嗯，吕琪，吕琪都好犀利啊！其实佢同阿。 寶珠姐兩個喺嗰陣時候係有 情侶， 佢哋叫做熒幕情侶之外，就係叫金童玉女嘅兩個 CP 啊！而家 係啊，冇錯，真係佢哋兩個 CP 之祖啊！ 冇錯 啦，跟住另外一個就係你頭先講緊嘅黃三客係 梁醒波， 係啦，仲要係尹明卿都係佢一人飾演兩角㗎嚇，就係梁生波， 梁生波， 仲有財神咧。 哇！佢真係好犀利，波叔真係好健，真係好犀利。好啦，另外呢一位嘅頭先我哋冇提過嘅，但係你有好多嘅一啲即係新抱啊，又或者係啲角色嘅話，佢都會做嘅就係藍紅姐姐，藍紅， 藍紅，最中意把聲， 藍鳳， 藍鳳， 係啦，藍鳳。 我嗰陣時細個第一個結婚對象就係藍鳳， 係啊，我記得你講過，所以我專登將呢個加落去， 係啊，我唔係於素秋。 我中意蓝红嗰把声， 我覺得余秀秋嗰只眼好媚， 我中意佢把声啊，所以我细个啊，我同佢结婚就好啦。 蓝红啊嘛，蓝红姐姐啊嘛，系啊，咁你咪同我彩元素要争过咯。 诶，过咗去啦， 你就输啦。好啦，另外呢一位陈宝珠嚟啦，钱爆珠， 钱 爆珠，答唔答？ 答。 好啦，最后尾呢一位，头先我哋都冇提过，但系佢都好犀利，做乜嘢都掂嘅，邓碧云，记唔记得 啊？ 好劲啊！天碧云 咩啊？天啊！ 天碧云 哇！ 天 碧云啊， 系啦， 哇！ 得唔得？ 完 得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嚟咯，好嘛？歌都唔使听啦， 唔好听， 即刻嚟啦！ 好， 第一你叫做乜嘢？试一试你哋个啷啷声，你系当你系 哇？点啊？快啲啦！ 点啊？快啲啊！叫咩名啊？你 又想 唔系啊？我想啊，得啦，冇嘢啦， 第一题。粤语片《细路长》 里 边阿爸边个 ？Michelle 龙 系啦，边一位前辈有丑小天王之称？爸边个？ 梁生波 好嘢，边一位前辈成日会饰演岳家婆噶？爸边个？ 喂， 我发觉你全部都嗌咗先噶，人哋未讲完你嗌， 喂，我回神啊嘛，一秒钟回神， 你咪学翻佢咯，佢鲤鱼翻身啊嘛。好啦，第四题，食碗面 打 碗底当。 呢、這个咧，我想讲就系唔错嘅 啦。系啦，冇错，你学佢咪几好。第五题， 千祈唔好 啊！毛头东爸边个？ 如呢战。 第六题， 当 红包包，红包你蓝红钱包猪，钱必会讲晒。 吹咩？哇！本来真系冇嘢，但系佢最后嗰两个字咧， 无耻。 佢最后嗰，喂，我点无耻啊？ 我又唔觉得佢无耻。 佢讲咗题目，我先讲嘅， 我无耻。 系你系无耻， 你系无耻，但系你自己话自己无耻就冇罪嘅咩？ 简直就系卑鄙无耻、下流贱格、社会人渣、败类嘅飞仔。 我今日我系一个飞仔，我决定以后我用一个飞仔嘅生活去过。 首先咧，我不能够俾晒分你，因为咧都因为我所 set 嘅次序，佢净系咧就系撞啱咗一个冯宝宝啫。 好彩老师用个撞字， 所以 我所有气消晒。 我就当我就答咗六题啊，六题里面嘅话咧，爸 B 个咧系一二三，又答咗四题嘅，咁而咧就小当当咧今日咧得两题嘅啫， 當當 所以今次喺公道嘅情况之下嘅话，胜出嘅系爸 B 个， 我愿意 大翻身， 好多谢大家， 你又系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下个月三号截止，入境处话截至去年十二月底，共发出770万张智能身份证，其中600万张属于旧证换新证。首席入境事务主任翁碧霞话，近日有大批市民到各换证中心同埋人事登记处排队，希望即日办理新证。佢提醒市民换证并冇即日走，呼吁市民切勿喺中心外排队。佢又话，如果下个月三号前未能赶及回港换证，可以喺之后回港30日内办理手续。入境處強調，暫時未有宣布舊版身份證失效的時間表，會視乎新證換領進度而定，而在宣布失效前，市民仍然可以使用舊證。 港大医学院计划扩建医学大楼，以满足增加培训医科护理学生和教研的需求。扩建分短期和中长期，包括新建学生宿舍和计划邻近玛丽医院兴建一座医学大楼。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和发展及基建总监兼院长高级顾问陈应成和传媒查罪。陈应成说，政府已经预留200亿元让三间大学包括港大用以扩建教研大楼，初步估算整个工程涉及超过10亿，相信有关拨款足够工程所需。陈应成话，预料扩建工程明年动工，大约2028年完成。现时港大已经开展前期工程研究。教育局预计中学跨境学生可以在今个月第二个星期内恢复回港上面授课，小学和幼稚园跨境学生就可以在今个月下旬回港上课。有小學今日已經有30幾名跨境生自行預約配額來港上課。有小四跨境學生說，網上上體育課時只能坐在屋企，期待回學校上體育課能夠盡情奔跑。有小六跨境生說，對比三年前體重增加了10幾公斤。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慧琳說，原本有50幾名跨境生報名今日回校，因為交通和未能完成核酸檢測等，最終有30名跨境生回校。他期望政府盡快公布跨境生免配額和免核酸檢測回校上課的詳情。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中国是艺术产品最大的制造国。他更点名微信，指这个中国最大的通讯软件是冒牌产品流通的主要平台之一。美国政府发表年度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报告，提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在2021年检获的艺术产品中，有3/4是来自中国，以及由中国转运到香港。報告列出39個網上市場和33個實體市場，指他們涉嫌參與或容許持續的侵犯商標或盜版行為。報告特別指出，微信的電子商貿生態系統是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藝務產品平台，用戶透過微信平台分發和出售有關產品。美国贸易代表处同时表示，百度网盘和淘宝等7个中国实体市场继续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中方早前批评美方有关做法，形容是不负责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间中有雨，天气清凉，下周初雨势逐渐减弱，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13点，升71点，成交金额7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9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2.04元，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75.78元，升7.8元。腾讯控股78.1元，系381.2元，跌咗1元。美团系179.4元，升咗4.8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2.2元。商汤系3元，升1.6元。比亚迪股份258.8元，升13.8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升咗7.6元。中国平安61元，升3毫。理想汽車103.4元，升8.4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2，英磅9.66，

神垂在眼前，已变了我做人格言，还是记得如何尽兴，如何流泪也笑着回应，扮作乐观者安慰心灵，携带香槟两瓶，只需相信生命会有被庆祝之情，和是一拼命，疲劳还是有节目如轻，单口够严正，何谓快乐，其实快乐无凭无证，呼吸都有几严性，人很多种感觉，眼泪如流落更尽情娱乐，人随声，寂寞日子中歌舞升平，雷雨之间放晴，干杯一下肯定会有未庆祝事情，人潮内畅泳，抬头还是有脚下明星，应该更尽兴，无论生命还是怨命，仍然还有 人间，生意隆隆隆隆隆。 哎呀， 老公啊，晨早流流嘅，你嗨乜鬼啫？ 哎呀，老婆啊，我真系好想投降算啦。 投降？ 我呢一间阿爷留俾我上世纪嘅士多。点够嗰啲大集团超市连锁店斗呢？你知唔知啊？阿老可都有间噶，过年前执咗啦。唉，睇下几时轮到我哋。你话我受唔受？真系想唔挨都唔得。 哎呀，你咁讲我都好担心，点算好呢？ 嗱，今日2月1日，又一个月啦。 嗯、 如果呢个月啲生意仲系咁衰嘅，唉，执咗佢同你翻两下退休，种下田啊，加下蒜啦。 今日系2月1日啊，即系正月初几啊？ 唔系初十一咯，咁点啊？ 咁啊点啦？嗱，听住啦噃，今日2月1日，正月系初十一啊嘛，我哋揾埋陈大文啊、猪油膏啊咁样，同你搞一个嘅就系新蒸头兼二月头、新兆头、好兆头，节节节。 听落好自己好喎、 啊，系啊。 不过好似呢啲旧区，你搞呢啲冇人嚟噶。 哎呀，老公啊，你唔好头耷耷啦，只要有希望、有信心，我一定得噶。 系咪真噶？ 系咧，嗱，最多我啜啖你啦。嗱、 哎， 如果我哋今日咧做到生意嘅咧，最多我应承你啦。听晚同你食自助餐点话、嗯？ 你同我食咪又系我俾钱？ 系、哎、呀，老公你唔好咁啦。嗱、哎，你望实我，啊，俾啲鼓励嘅眼神你吓。嗱、我哋一定会搞得好嘅，新。蒸头兼二月头，新兆头好兆头，节节节系冇机会。 宝贝，宝贝，我口渴啊，我想用汽水啊。 啊，蕾蕾，用汽水冇嘢啊，我有间士多咧，不如买支水你饮下，好嘛？ 好啊，好啊。 啊，唔该唔该，有冇这个蒸馏水？ 蒸咩话？ 蒸馏水，支装嗰啲，一支支嗰啲。 蒸馏水，唉，讲好啲啦，讲你一嚿嚿，鬼知你蒸乜嘢咩？ 老公啊， 吓咩啊？ 睇下佢哋嘅样啦，佢哋嘅碌啊， 咩碌？ 仲有啊，佢身边个美女啊，大款啊，大款。 咁咪即系 water fish 水鱼咯？喂，唔好俾佢听到。柳柚啊，你是唔是要蒸馏水啊？ 是是啊，俾两支我。 好，谢谢你。十二蚊啊？ 傻嘅咩？收咁平？等我嚟啊！你好，十二元一支卖晒啦。 什么？ 十二蚊嗰啲卖晒啦啊！剩翻嘅就系18元一支嘅，两支咧就系36。 咁就系另外啦，就系新蒸头我哋加两个服务费，即是咧就成为44蚊。 你冇理由噶嘛？我寻日去便利店得9蚊支啫噃，两支都系18蚊，点解你哋铺头真咁贵噶？ 哎呀，宝贝啊，快点啦，我口渴。 系啊，靓女口渴咧，梗系要饮啦，靓女饮。 哇，佢真系好贵嘛？有冇纸包柠檬茶？应该便宜一点。 纸包游客，不过我哋一排排卖，唔系一包包卖。 叻仔你， 我有两包唔得嘅咩？ 柠檬茶4蚊一包，四包一排，你忍心先年流流拆散呢个可怜嘅柠檬茶吗？ 对呀、 啊，咁又系啊，宝贝，拆散佢哋好可怜。 就是啦， 咁几多钱啊？ 我来哈，33得个九啦，40包即系56，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计乜，得系56蚊咯。 四包柠檬茶56蚊？ 对呀、 啊，即系每包28蚊。 对呀、啊。 唔系、哦，计错数个剧本系嘛？ 他的对呀、啊， 五十六除四。 我试下计啊，宝贝，56除四，即系14蚊包， 啊、 好似系平过你话28蚊喎。 系，唔要啦，走啦，我哋去酒店饮茶啦，系嘛？诶，贵啲都好过呢度啦。 阿姐唔走得喎、 啊，又点解呢？ 你个女女咧插咗支嘢落去喎， 咩嘢啊？ 饮管咧、 啊，咁我要嗰把啦，考埋啊， 又唔得喎， 要点解咧？呢个冇理由噶嘛，呢、這个 佢唔系插一包喎、啊，佢成排插晒喎、 啊，唔系嘛，女女咁大整管嗰啲， 冇啊，我冇乱咁插啊， 你啊，我真系要教训下你啦，你做人女女嘅话，就是、你唔可以讲大话，你唔得讲大话啦吓，如果唔系嘅话，你俾狗咬啊，俾蜜蜂针啊，仲有啊， 会 飞 入你 个 口 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 惊惊惊惊惊 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 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惊 惊惊惊惊惊 惊 咩叫糖饮啊？ 宝贝，我嚟解释你听，佢哋嘅意思系响度饮，为之糖饮。 对呀、啊， 系即系唔可以带走的。 对啦， 唔可以带走，哇， 唔可以。 哇，离晒大婆，咁几多钱啊？ 老婆啊，佢哋外卖攞几多钱，收几多钱好啊？ 咁啊，好，攞走我成为八。 哇！你谂咗5分钟啦，谂到未啊？ 八几都好啊，老公啊， 我 看 佢个样，佢个样好似低低地咁样，不如收80啦。 哇，进取啲好唔好啊？ 即系800啊，落唔落得滞啊？ 我有办法，嗱，睇下佢啊，哇，佢个手咧有冇金表啊？ 金表 有冇？阿先生啊，现在几多点啊？ 我冇达标喎。 我有表啊。 急实啦，老公，急实。 而家系朝早嘅11点啊。 哇！ 点啊咁多， 那个女女好大粒啊！ 咁劲 石啊，系啊，佢唔单止个标有石，成条链啊， 神石， 成条链包住都系石啊，钻石嗰只石啊。 OK， 等我嚟下，先生啊，你呢攞出去饮咧就要800蚊。 咩话？四包柠檬茶800蚊？ 啊不是，先生你搞错啦，系800蚊一包。 喂，女女，喂，饮下酒啦，呢度真系谋人子嚟噶。 先生啊，嘢咧就可以乱食嘅，说话你唔可以乱讲啊。 对，两位，请你抬高个头，摊摊我哋嘅招牌，你睇唔睇到啊？ 啊，稳人笨事多笨滚啊！ 咁有乜咁巴闭啊？ 冇错，你听住，我哋铺头呢一份稳人笨事多笨滚系乾隆注册金漆招牌。 对呀、啊， 我哋呢间士多系指定一级嘅历史保护人物，系曾经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指定帮衬嘅士多笨滚。 咁系咯，有八个金刚咪翻 有嘅、 啊，四大天王同八大金刚都嚟帮衬， 系金刚鹦鹉嗰只， 威啊！ 掌门人嗰、那个 唔系，系金刚鹦鹉。 你听我讲嗱、啊，我哋呢一间嘅士多办馆咧，由太爷啊嗰一代咧传落嚟啊 ，since 1903， 系 成100多年嘅历史噶啦。 太爷嗰代， 哇，真系经历系太爷嗰代，哇，好代代相传啊！哇，成100多年历史啦，经历无尽嘅风浪， 冇错。 哇，仲我谂翻嘅话，我都有啲感慨，有啲感慨。 100多年历史，咁呢个真系真系简单。 你睇你 威人威威， 你看看呢张相，你认唔认得佢哋啊？ 冇错， 哇，着青装嘅。 拍紧电视剧咁、啊。 嚟嚟嚟嚟嚟嚟，我介绍你识下，有须嗰个咪鳌拜咯。 唔系徐锦江， 你认得佢咩？你睇开嗰啲戏喎。 哎呀，我知我知，有边个个咪韦小宝，即系陈小春啊？唔系唔系，旧版系梁朝伟。 梁朝伟点可能同鳌拜影相咧？ 我知我知， 个周星驰啊嘛。 我谂佢哋系穿越咗时空的。 哦，穿越时空啊！ 你冇咁大声， 因为咧咪咪就喺招牌后面嘅。 边个咪咪啊？ 唔系咪咪，系秘密。我以为你讲、哦，我就你啊嘛。又或者 转嗰讲 嘅英 文系啦，但咪咪他就坐在后面啦。 嗱、哦， 好多咪咪在前面咯、 哦。没有啦， 你唔好乱讲啦。 你都坐在前面啦，我的咪咪在后面。嗱、啊，好多人都想嚟寻宝嘅， 又或者想嚟打卡。 不过咧，佢哋都俾成100,000我哋嘅话咧，我哋都唔俾佢打卡。 冇错， 宝、啊、贝，我想打卡哦。 100,000喎、 啊。系啊，100,000咧俾啦。 不过我哋咁好倾，算啦，180,000俾你打卡好冇？ 唉，两位，你哋都等阵，我请问你哋嗱，你睇下，你又认唔认得佢咧？ 睇过，爷爷，好似有啲熟面口，边个嚟噶？ 哇，佢系诶，我认得咧，佢咪就系专拍嗰啲爱情小品。 嗱，女女攞你啲相嚟俾佢哋见识下，见识下。 嗱，俾你哋睇下啦，今年嘅世界杯啊，梅西见到我都特登捉住我自拍噶。 睇过， 老婆系、啊，真系美斯、 啊，真系咩？ 美斯啊，唔系渣渣虚扮噶，女女啊，仲有攞埋你同阿山上姐姐影嗰啲相，又 山上都有。 系啊，你睇下，我同山上姐姐成日都一齐饮茶噶。 正啊正，我认得呢个真系山上姐姐嚟。 我唔见样啊，你都认得嘅？ 点解吓？唔使睇样嘅山上姐姐。 好嘢。 系、哎、啊，山上姐姐一阳光国本店嚟，知唔知？山上都同我拍过合照啊， 拍过。合照， 未算。嚟，你认唔认得呢个先？ 咦，呢、這个真系边个嚟？我真系唔识喎。 睇清楚啲啦。 呢、這个好似系1998年嘅月历。 系啊，日本龙星，噔噔噔噔，苍井空老师。 咁早出道嘅咩？佢98年， 我哋苍井优 系咯， 有所不知啦，未出道啊就崩咗我哋啦。可想而知啊，我哋嘅淘宝铺几咁巴闭啊，仲有啊，我哋嘅铺头啊，依家已经被列入啊受保护文化 文化咩啊？文化咩啊？ 文化咩产啊？ 文化遗产。 哦，系啊，遗产啊，遗产啊。 咁就好啦。嗱，我呢位女女咧，其实咧就系目前全球华人都最红嘅网红啊。 系咩？ 啊！兼呢个中国民族文化研究生、啊、我哋嚟香港咧就想揾啲特别啲嘅人咧试介绍一下嘅。 哇，咁就啱啦！我哋呢间 since 1901， 头先 1903 嘅， 好丑，万字嘅啫。诶、欸， 高啦高啦，老板啊，其实你哋真系唔使再嚟呢一 咩啊？仲有蓝块招牌都系预设嘅。 两位，实不相瞒。其实我身边呢一位正正就是中国历史的权威殷教授。 教授你好，你其实想个衰嘢咧，系 都系我谂嘅，唔关我老婆事。 系啊，因为咧我哋惊网片又或者系短片，所以我哋、啊、 放心，我哋系大学嘅研究团队嚟嘅，专门拣出特色小店咧嚟拍摄介绍。 咁唔知我哋特唔特啊？够唔够特色啊？有冇电费装修津贴几万蚊？几万蚊咁啊？ 系咯， 咁你可以放心，津贴系一定有的。不过咧，我哋贪你哋铺头嘅特色系。好有特色，是亲自经营的，所以拜托两位、哦、你们都要出镜的吧。 是啊，千祈不要装修 啊 收到 知道。那就祝所有小店大店 生意兴隆，货如轮转， 财神好啦。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 有冤侣，花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抛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送俾所有 fans 啊！我哋呢一个财神都，虽然新年咧已经过咗差唔多十日啦，但系 准备拆利是， 都系开开心心吓。 呢、个团拜啦， 耶！ 系啊， 团拜两 步啊，系啊！ 我听日一定要出去斗利是， 我着件红衫翻嚟， 记得听日 一定要攞破跟翻嚟， 喺节目里边一齐分享团拜情况。 好啊， 轻机十点，香港电台风骚快活再见。 拜拜， 充满力量啦！ 耶，拜拜。 It's me.